唔夠時間 pay， 因為咧又係嗰個老問題啦。Facebook 成日都 keep 住晾住唔俾 post 啲新嘢咁樣，即係改個嗰、那個 page 嗰、那個吹雞嗰、那個嗰嗰一個題啊，唔知點解。咁啊，終於搞掂咗啦，真係唔知點解會咁嘅。OK， 咦，今日似乎真係比較少人啊。啊，咁有冇 delay 嗰啲啊？各位提早试下啦。上次咧就我听个 playback 咧，原来嗰、那个嗰、那个live 嗰个读嗰个声咧，即系 Siri 嗰声系偏细嘅。咁啊，现场冇人提我，咁啊，所以今次咧希望大家提提。而家试下唔读嘅喂。 J J Lens。Hi 老氹 ，JJ Lens 有 haters，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家好 ，JJ Lens 快过我来，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家好 ，Waters Zero， 探长你好，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家好 ，SHIU 仲 Chan， Hi 华兴，白君狼。Hi Alan Chum， Hello 探长。 喂 ，Hello， 等下先，我找翻。咁有人话 delay 成秒啊 ？SHIU 仲 Chan delay 成秒，古话播剧透唔算缺德，惊就咪听 T Mono。Hello， 恒宏，大家好啊。 喂 ，Hello， 咁我搞咗系咪成秒先？嗱，而家大家再帮手睇睇个 delay 嘅情况咯。嗱，三、二、一，大概几多咧？唔知。哈，施政报告致谢案，廖林郑成。与林郑成绩难及去年，梗系啦，连啲蓝丝都唔妥佢啦，就嚟成秒啊 ！OK， 咦，咁啊，究竟系快定慢咗？大家睇到，究竟系人嗰个动作 delay 啊，亦话把声 delay 啊？因为上次咧，佢七百几系好离谱啊，即系七百几个 millisecond。嗱，就再睇下，嗱，留意一下，究竟系个声。慢啲又話個畫面慢啲，三、二、一，看看慢係咩慢先得㗎？聲 delay， 聲 delay 就即係要上次教得太勁啊！咁啊，再 check 再，因為次次都唔同啊，真係吹漲。咁啊，靠大家幫幫手啦，唯有聲慢。通常咧就畫面慢嘅，聲慢就即係上次 cut 得太多。好啊，減半。OK， 再嚟，三、二、一。麻煩大家，咦？有啲人話人 delay， 人 delay 即係點啊？畫面定係聲同埋畫面都嚟自個人個 Timano。睇下 move， 但今日咧真係人好少啊 ，dislike 嘅就好多。咁一阵讲下嗰个 dislike 问题都几有趣嘅。声慢咗 1.5 秒啊，有啲人话正常啊，可以啊。咁我想知嗰、那个嗱，今次因为咧、那个 speaker 咧，我就会摆咗喺好前啊，好近嘅麦嘅。咁所以咧，我估我睇翻表咧，嗰、那个 Siri 应该冇问题嘅。可以細返少少添，我諗可以了 ，Henry， 大力水手話 OK， 咁啊，再近少少好啲，咁邊個前邊個後啊？請問畫面慢抑或聲慢啊？咁啊，再試一次，三、二、一， OK， 等你回覆啦，因为是要这样。咁同埋我睇表呢，个讲嘢个声同埋个 Siri 好接近㗎啦，而家。因为上次真係听唔到。咁因为有啲声仲慢咗 0.5 秒， OK？ 好，嗱，我信你呀。咁呢声慢咗 0.5 秒呢，即係我再行近少少啦。200 millisecond。OK， 再嚟。3、2、1。而家应该 OK 啦啩。哇，有人话慢咗 0.1 啊。即係价格机都唔同喎，可能。OK。Perfect。好 ,thank you。即係今日个网路呢就通咗少少。就冇咁窄。同埋呢同个画面多唔多 noise 都有关㗎，我发觉。个画面如果小啲 noise 呢，佢个画面係行得快啲㗎。可以接受即係點呀，唔係 perfect 㗎喇喎，就。唔使再 set 啦， OK,thank、okay, you。咁好啦。我自己再听多次先。我就。唔使再 set 啦， OK,thank、okay, you。OK, 我试一试多次先。3、2、1。唔使再 set 啦 ，OK，thank you。我再试一试多次先，三、二、一。哇，系几 perfect， 点啊？喂，咁啊，有个 delay 咧，我怀系 internal 嘅 loop 嚟嘅，咁啊，我都解决唔到，系个 app 嘅问题啊。咁但系好少啫，都系，咁啊，的确系有 delay 存在嘅，咁啊，bug 嚟嘅啫，即系唔系太大件事咯，我觉得真系。喂 ，Ultraman 改咗冬至时间啊！即係爭幾個鐘啊！而家 四個啊。 哦 ，OK。哇！突然間咁多人，哦 ，OK。 T Mono 正常 ，Gino Neko 可以接受啦 ，Liam Liu，OK， 恒黄唔使再 set 了 ，Pilate，OK，May Lam，Hi，S.H.U. Hello, 仲 Chan，OK 啦 ，Ultraman 数96改咗冬至时间慢咗报道，大家好。 咦，我见到 Warren 啱啱留言喺另外一度，啊唔系喺生同嗰个 group 嗰度。哇，山童嗰個 group 呢，一開有位叫 Mandy Liu 呢，我唔識佢㗎，佢嗰幅相真係勁呀，即係佢山童前山童後嗰兩個樣，即係同有個嗰、那個叫咩魔人話正義魔人呀，即係如果山童嘅朋友都知邊個正義魔人㗎，咁呢佢呢成日講到自己瘦咗幾多，但係睇相嘅真係唔覺好多囉，但係佢呢即係總之任何人哋嗰啲嘢都係錯嘅，即係佢自己食法先係啱嘅咁樣嗰、那個呢。咁何苦係咁樣呢，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互相鼓勵㗎嘛，應該即係覺得 diet 嘅嘢呢唔應該有個訓導主任喺度指指點點囉。咁都係佢好心嘅，我相信都係。咁即係 so sad 啦，人哋嗰啲求其唔好咁原教旨嘅都瘦多咁多，瘦咗50磅喎呢、這個女士。Nana OK， 我做咩咁多声？咁多变化嘅啦，嗱，而家把声，哇！而家 Ultraman 咁早啊，即系早得滞，变咗冬季时间之后，系咪咩意思啊 ？Ultraman 数96，我现在0644加州。 哦，你翻工啊？你预备咁早起身？因为咧啊，有位日本嘅朋友 Candice 咧，佢今日提咗我咧，佢话。佢唔知幾時會，應該今晚定聽日啊，就會有個無奇不有嘅節目呢，佢有份客串，咁希望大家聽聽嘅。咁無奇不有呢，而家大家如果想 update 啲嘅話呢，就 search 返 Gary Kwan 呢個字眼呢，喺 Facebook 嗰度，唔係喺 YouTube 嗰度，咁呢就好容易搵到Gary Kwan 嘅，即係同埋無奇不有嘅新嘅節目嘅。咁仲有而家 OK 啦，聲又啱咗，時間又啱埋，咁可以開始劇透咯。咁啊，仲要交代多一樣嘢先，劇透之前。 嗰樣嘢咧就係、關於個 dislike 嗰啲問題嘅。今日我唔知大家玩乜嘢啦，玩 dislike 又玩 like 啦。咁啊，明顯咧你唔呼籲咧就少咗好多。喂，106個 dislike 啊，唔係上次嘅呢、這個。咁啊 like 都係得70幾個。咁咧其實上次玩個玩法咧就係瘋狂 dislike 咧。咁我亦都係一個實驗嚟嘅。咁我覺得我都係一個仆街嚟嘅喺呢方面，即係玩埋啲咁嘅嘢，就令到有啲好少數嘅人呢就感到不安嘅。咁一間再喺心理層面分析一下先。 Liam Liu Ultraman 一路耍太極，一路 chat with 老探，爽開死呀！Ultraman 數96秒，我平常0630就到公司啦，被路上多斜。 哦 ，OK， 咁啊，会早啲放工咧，定系你翻到有第啲嘢做啊？真系，咁可能你呢啲唔使硬性上班就好啲嘅，我相信。喂，咁啊就系咁啦。我头先讲开dislike 嘅问题咧，今日好冷淡啊，同埋少咗人 dislike， 咁即系证明我上次嗰个实验成功咗两个方面啦。嗱，第一，其实我故意叫人哋 dislike 咧，就第一就系 tribute 佢哋啦，即係讚揚佢哋咁勤力啦，咁準時啦，咁樣即係俾錢去出糧，佢都冇咁準時啊！有啲人真係咁咧，今次得五個呢啲人嘅啫。咁咧就其實我心裏有數咧，即係其實我又唔係話善大家嘅，即係我有一個諗緊咧，假若即係唔係馬後炮啊，我之前都有咁諗過嘅，就係當一啲人連借 dislike 嚟表現佢自己，或者嚟即係作為一個 hater 咧。咁就係有個渠道呢，就走去發泄咗，連呢個機會都封曬埋佢呢，就真係俾我谷到兩隻曱甴出嚟。就係嗰兩隻曱甴呢，真係奇聞共賞，我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因為我點解谷到佢出嚟呢，平時呢靠我把口呢會哀佢講兩句，佢都唔夠膽講嘅。咁今次真係 sorry， 忍無可忍。因為呢我連 dislike 嗰個地盤都霸埋佢嘅話呢，咁佢終於忍唔住口呢就講兩句，咁佢內容係非常之精警嘅，亦都係受教嘅小弟真係。啊，點樣撳返出嚟先，唔係呢度，唔係呢度。 但可惜佢唔 係 live 嗰時。 係啦，唔係佢都仲未有勇氣 live 嘅，我相信。因為佢哋個心靈好弱小嘅，應該就。即係如果唔係都唔使崇拜埋嗰啲咁嘅老嘢啦，各樣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一個心靈強大嘅人呢，即係唔會成日即係崇拜一啲偶像嘅，我相信。咁呢就嗰、那個啊，首先有兩個，有個好可悲嘅以 Hong Kong 啊，唔係 Hong Kong 啊，叫做好明顯呢，佢就係係抄啊 Hong Kong 嗰個名㗎啦，又或者 Hong Kong 同一個人啦。咁定係 Hong Kong 自己寫嘅呢，咁唔知。即係總之呢，擺一個細路仔相出嚟，就扮一個細路仔就留言俾我，佢就話咧：我聽咁多大叔嘅 YouTube 節目啊，最賤無聊都係呢個啦，把聲好似生性，好似性病發作咁，又冇料到，第時老咗似你咁啊，真係折墮死啦！我真係 dislike 你㗎咁樣，你諗下，連 dislike 個地盤俾人霸埋咧，佢就所以咧就焗住真係喺呢度寫 dislike 㗎。咁啊，多謝佢留言先啦，因為好難得咧，呢啲重要資產咧都喺度留一個言啦。咁咧就康康俾人模仿個名咧，即係證明佢咧都係成日都9/24嘅常客嚟嘅。如果唔係人哋康康嘅叫康康咁樣，咁呢啲一來冇唔 creative 啦，咁二來咧，假如嗰個係個仔嘅相咧，就真係陰功啦。即係個仔斷估都唔會知咩叫性病啩，睇嗰個頭像咧都係似係八九歲嘅僆仔咧。喂，八九歲啲僆仔都知道性病發作把聲係點樣嘅咧？咁我覺得，即係一係佢就係嗰啲好類似 Teddy Robin 嗰啲，睇落個樣好似僆仔，咁但係呢又有性病嘅經驗，或者有朋友係性病，又或者即係康復返嗰啲人，咁我覺得好可悲嘅真係。即係所以呢，因為我見到呢位小朋友呢，我就覺得我收手啦，即係今次我唔再玩呢啲嘢啦。即係連你一個空間俾你發泄，只係好卑微一個 dislike， 我都封曬埋你個地盤嘅。即係我覺得我真係條撲街嚟嘅，真係冇辦法。所以今次我哋要 confess 啊，真係要，即係向大家道歉。兼夾咧，即係覺得即係趕盡殺絕、趕教窮漢咧，係一個好衰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就淨係多謝佢。 咁啊，一個小朋友年紀少少嘅，知道咩叫性病咧，即係證明佢都好奇心好強，同埋好博學嘅。咁咧，咁有兩位朋友招呼佢啦，細路，你話探咗把聲似性病發作，妙句妙句。咁我梗係讚住啦，讚住。咁咧啊，有料喎、性病發作，佢都想知咁樣，即係其他啲朋友呢、這個係L Nami。咁我更加要讚佢啦，好 creative 喎、生活年紀少少。有啲咁嘅 comment， 咁另外一位咧叫 EDMC， 哇劲啊！呢、這个真系更加令我佩服嘅，即系呢啲咁嘅曱甴老鼠咧，要揾滅蟲公司先逼到佢出嚟嘅。啊，今次我竟然略少少嘅逼到佢啦，咁所以都几难，即系唔觉得自己系有啲成就啊。佢话咧，与其搞到连咁卵贱 dislike 都黑，即系话黑 dislike， 何不？考虑到接埋你所谓嘅 channel 去，咁我接埋咗你咪冇得 hate 咯，咁我都系为咗你着想嘅咋，因为即系有个咁嘅渠道俾呢啲人好走去做 hater 咧，即系对社会系一个维稳嚟嘅，即系成个社会呢啲人系好唔稳定噶嘛，即系令到就可能走出嚟偷人底裤啊、非礼强奸啊，或者打阿婆啊咁样，但系有个机会俾佢喺呢个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呢度做一个 haters， 咁我觉得对社会都有好处嘅，所以咧。今次我收手啦，咁啊俾佢继续喺度 dislike 啦。咁咧心知肚明，心知咩？心捻知肚然然捻明，我唔知讲乜嘅，即系好明显呢句嘢已经表达咗佢个精神状况系点噶啦。佢话你其实又吐社科院烧生条维稳水嘅分支，我唔知道，即系嗱，我多数我全部都读得出嘅，但其实。又吐社科院烧生条维稳水分支，我谂佢大概都系估，即系话我又都系嗰条维稳，即系收维稳水嘅路啦。我估系乜捻嘢，唔系扮乜捻嘢反共，你啲咁捻样冇维稳费，会咁好神心出嚟鸠噏，哇！真系好笑啊，真系。即系我估嘅意思啊，佢系咪捻扮反共啦？你啲咁嘅扑街。冇维稳费，你咁神心走出嚟鸠噏咁样，嗱、這個、呢个咧就用你自己嗰个价值观嚟衡量咗我，咁因为咧我啊冇钱收咧都要出嚟鸠噏嘅，咁我顶笼收过下阿 Max Low 啊、阿 Ultraman 啊、阿苏伦啊，仲、有几位即系暂时噏唔出嘅朋友嘅钱，如果佢哋嘅 sponsor 系维稳费嘅话，咁我就认，但唔知系咪噶嘛，咁所以我都唔肯定嗰啲系咪。中共社科院过数俾阿 Ultraman 96，而佢又sponsor 翻我，咁即系可能系都唔奇嘅，即系如果系就好啦，咁希望更加多啦，系咪？你啲咁嘅捻样啊，讲咗呢度呢期又有上面指咩指示啊？佢话呢期上面有咩指示？使港老使港猪脑叫人不问世事啊？食屎啦捻样咁样！唔知道我有冇洗啲港豬腦叫佢不問世事啊？即係可能佢聽到我個內容係叫啲港豬不問世事啊嘛。即係所以你，我諗呢啲朋友即係可能不良於行啦，或者出街都有啲問題嘅人咧。即係佢唔知而家出面個社會，即係我覺得佢離地嘅。即係如果我呢啲都叫做叫啲港豬不問世事，咁其實我收嘅維穩費真係最少噶啦。你而家任何主流媒體都係叫人不問世事㗎啦，甚至乎有啲調返轉嘅，甚至乎叫人杯個立法會嘅射落海嘅，同埋嗰啲招討派嘅，或者我唔支持李卓人，因為就唔好叫我做招討派，因為我正係唔支持李卓人啫。喂，咁呢啲咁言論上係咩呢？咁我而家見到其他網台呢都好多呢啲聲音嘅，咁我唔知係咪咁俾面淨係聽我啦。咁即係之所以我覺得係離地咁解啦，咁啊好開心啦！即係終於我呢個實驗咧，即係借埋大家嘅幫手咧，就谷到兩隻曱甴出嚟，咁所以我都覺得有成就啦。所以今次開始咧，我就再唔會玩呢樣嘢噶啦。唔係上次之後咧，我唔會再玩呢樣嘢噶啦，因為發覺即係我玩完之後咧，同我預期嗰個情況差唔多。咁於是乎咧，我覺得即係佢哋已經淨係可以喺呢度發泄，淨係可以喺呢度。讲两句或者人身攻击，令到佢自己个心理平衡。如果都封杀埋佢咧，咁我觉得事实上唔应该咁样做嘅，因为即系企喺佢个角度，即系你连呢啲咁嘅发泄同埋呢咁嘅 即係發揮同埋令到人哋覺得佢存在嘅機會都冇埋，咁事實上即係撲街咯，覺得自己咁，所以咧多謝繼續聽啦，因為佢真係付出咗好多，因為好準時，個前面嗰兩分鐘片頭都未講完，佢已經 dislike， 咁啊，即係再一次致敬嘅對佢哋。我唔係曲噶，我直噶咁樣講。OK。咁啊，嘥咗十分鐘招呼嗰幾位曱甴朋友，咁我哋去繼續。Nana 做咩嘅 ？Gino Neko， Nana 你好啊，今晚好精神啊！ 系啊 ，Nana 好精神啊呢排。 Ultraman 一路耍太極，一路 chat with 老探，爽開死啊！Ultraman 數96。妖，我平常0630就到公司啦，被路上多車。Gino Neko。Canis 無奇不有果集早兩日出咗啦、 哦啊， 日本社會貧窮問題， 哦 sorry 啊、 大家多多支持啊 ！S H U Chong Chan Liam Liu Angel Lui Hi 探長監製 Nono 大家好， 喂 hello 大家好， 嚇唔關我事喎，Harry Kwan 依家先翻到， 喂 hello Gary 你好， 大力水手789。探长是有啲唔啱嘅，连人哋 haters 都搞到冇地方企， 系啊，真系衰。 港币38元，维稳费。 好坦白。 Steven M A C A U Perry Kwan 你好 ，Perry Kwan。 哇，我哋 crossover 可以喺度喺呢个 chat room 嗰度，喂，系咯，阿康康呢啲咪大方老实咯，讲到咪维稳费，所以咧有口实咧话，原来9/24都系收维稳费嘅咁样。咁其實客觀上呢就真係有啲即係做網台根本上呢就係維穩嘅，任何網台呢尤其是鼓吹憎恨政府啦，同埋令到大家更加睇得清楚庫房啲錢點樣使嘅節目呢都係有維穩作用嘅，因為呢啲朋友令到有啲觀眾呢或者有啲網友或者聽眾呢即係你講咗就得啦，即係我咩都唔使做啊，屌你真係講咗我心裡面啲嘢啊咁樣，咁就自然圍咗揾㗎喇，咁希望大家唔好俾我哋圍到揾啦，如果你作為一個直立人嘅話 ,ok? Liam Liu, 而家有 D, 香港人係精神分裂，張港珠圍揾呢 ,D, 詞彙倒返轉立場理論，黐開線、,Dave Isley,Hello 探長， 喂 ,Hello, Artist Zero,Hello Gary Kwan,Jillian Chan, Hello 探長 ,John Lengpeng, Long Time No No, William Chan, Hello, Ngokul, Hello, 莫直哈比人老探好 ,Hello, 春及 Nup 及 Round, La La 你好嗎 ,Chan Y Chan, 即是證明 dislike 的又是過去式同路人。 是啊沒錯啊，真的很可悲的，即是他這麼鬼上心呢，他一來又網台精啦，二來又是即是喜歡就講什麼嘅歪理都會追隨，唔鍾意呢講咩大道理呢道理話咁樣呢都覺得你係維穩嘅，又甚至乎覺得有你把聲似性病嘅咁樣，即係我都一笑置之呀呢啲，即係反而我覺得呢佢係即係幾有承擔嘅對聽節目嚟講。 但佢呢啲呢可能我懷疑佢聽網台 app 嘅， 係 之後就特登走嚟留言，如果佢應該話你個樣似有性病 㗎係喎，有道理喎、哦，咁同埋佢專登開個 account 啲人哋康康佢叫康康，好明顯即係呢啲侵犯版權啦。咁仲有即係唔係唔好話侵犯版權啦，即係呢啲就係唔夠創作力嘅人去走去混淆視聽，諗要屈啊康康咁樣咯。咁唔緊要啦，呢啲我真係幾有趣㗎，覺得即係你 hurt 唔到我呢，你有應該挫敗㗎，你即係你以為寫埋啲咁嘅人身攻擊，我就會好傷心。即係我係變態嘅 ，sorry。即係如果你繼續做呢啲嘢咧，我好歡迎，我都會繼續讀翻出嚟嘅。我就唔會好似你聽開嗰啲網台咧 ，ban 撚咗佢。即係我唔會有呢啲即係咁幼稚嘅咁嘅情操噶嘛，係咪？大家都知嘅呢個聽開。咁未聽開嗰啲話俾你知啊，即係我絕對係唔會因為你寫兩句嘢咧，我又好唔開心啊，接受唔到啊，因為咁樣而唔做啊咁樣。我唔做你咪仲悶係咪先？即係而家今日都已經好少人噶啦。咁但係少人就唔會足以令到我唔做㗎嘛，即係你想借此打擊我呢完全會失敗，更加挫敗多一鑊，咁何苦呢？咁而家都係講到牙血都出都係得95人，咁所以你亦都唔使因為咁樣呢即係覺得我影響到好多人啦，因為我 archive 都唔夠2000㗎，所以高抬貴手 繼續寫得精警啲，有創意啲。我希望聽到有創意嘅嘢咧，就多一個屌咗人身攻擊咯，性病嘅聲音咁樣話真係。即係我覺得雖然係幾 creative 嘅，即係聽把聲都知有性病嘅，仲有人睇醫生嘅，即係個個揾你得啦，係咪 ？Freddie Mercury 把聲有性病。 係咯。陳慧松即係證明 dislike 嘅又係過去式同 路人。讀咗。 Steven M A C A U， 尋日先同條友湊過，佢話過啲要射落海過啲人好有理由，所以唔好話佢哋。如果激嬲佢哋，令佢哋走去投建制中傷。S H I U 張陳，昨晚聽翻你講鬼故嗰集，今晚陪老婆再聽。 哦，驚得正。 Carrie Quan 你好，我有支持無奇不有嘅。 喂 Gary， 呢度咁多你嘅 fans 咧，真系其实都有人叫过你上嚟我度噶啦，睇下你几时上面上嚟做个 live 咧。即系嗱呢啲光明正大兜兜面约你，睇下你点啦，嚟一嚟，唔嚟算咁样，讲笑啫。即系你得闲就嚟啦。Nana， 咁啊招翻上面嗰啲朋友先。即系你有条友话咧，即系 Stephen McCall 咧就话你嗰啲朋友咧，即系佢唔知点解会觉得。即係呢啲好謙卑啊，好卑微啊！即係射落海嗰啲唔好得罪佢、啊，得罪佢連投一對家、啊。咁呢啲人係一定會有㗎啦，即係每個社會都有㗎啦。即係正如有好多左翼嘅朋友咧，就話喺美國咧啲人投即係成日恥笑嗰啲人投票俾Donald Trump 咁樣咧，就即係我聽到好多香港啲節目咧，尤其是有啲好關心國際嘅節目咧。都喺度瘋狂咁樣聲討或者恥笑點解 Donald Trump 會贏咗嘅咁樣，又或者投票俾佢嗰啲咧唔係低能咧，就係未連 passport 都冇嘅，又或者低學歷嘅咁樣，最抵死咧黑人都有嘛，唔知點解，即係啲左翼咧 claim 佢種族主義啊成啊，但黑人都有人投票俾佢嘅，咁其實點解唔索性去接受個世界變咗咧？根本就咁嗰啲射落海同埋投俾對家嗰啲人，咁呢啲人就係自然衍生出嚟噶嘛。咁唔通民主派嘅人唔使檢討嘅咩？咁佢都要檢討噶嘛。即係我唔係企喺中間，懶係高清咁樣。但只不過呢啲現實唔係因為我哋因為咁樣要唔得罪佢或者唔激嬲佢，係驚佢投咗去建制嗰度咯。咁因為如果我係政客咧，我都會考慮呢個嘅。但係呢啲係評論嚟噶嘛。即係我哋係分享同埋係喺度搞吹噶嘛，咁我覺得你都想射佢咩？你中意你咪投建制咯，咁先係民主啊嘛。咁即係正如你而家見到東涌嘅人曾經投票俾個工聯會或者建制派啦，或者民建聯嗰啲，咁你而家咪懲罰緊你咯？即係你嗰啲區議會幫唔幫到你先？即係佢有冇反對個政府起嗰條橋先？咁我全部都冇，但係你又投咗票。咁你仲出咩聲啫？咁即係正如我大早講，而家藍絲呢有十分一呢已經轉態㗎啦。啊，唔係因為佢覺得自由民主好可貴喎、哦、因為覺得影響到自己利益㗎嘛。即係香港人就係咁樣㗎啦。即係若要你自己唔係咁，你咪由自己開始唔好係咁樣囉。冇得講㗎喎，呢、這個就係民意㗎嘛。 WK Free 有冇追纸牌好夹探长 恶魔、哦啊、 我有几个赞成射落海嘅朋友上次投咗喊顶真係顶佢个肺。WK Free 想听探长最近有咩劇同电影推介下、 啊、 Harry Kwan 我新搬咗入喺马鞍山、 啊、 我 WhatsApp 再约。 OK 好啊好啊好啊。喂咁啊係啦，大家等緊你㗎。咁样因为呢嗱我听日咧，我约咗一位好特别嘅嘉宾，我就会同佢进行录影嘅节目嘅。咁嗰位嘉宾几特别咧，咁我就会再即系卖关子啦，所谓即系迟啲你就知道，因为真系好爆嘅。啊，唔好讲得咁劲，即系大家有期望，可能到时有几爆啫。咁样咧就我会介绍埋俾 Gary 识嘅，迟下即系可能过埋听日之后，因为我同佢沟通下先，因为嗰个系一个奇人嚟嘅。咁咧就另外咧就系系咯，即系我觉得嗰啲咁嘅射落海嘅派别，即系嗰班人系佢哋嗰种抉择咧，即系 他们会即接受返嗰个果报嘅，但最惨就係我哋要陪佢一齐报咁解啫。咁呢个社会就係咁㗎啦，咁你唔够人多，咁又咪你就係要怪下自己点解平时唔尽量同朋友多了解啲呀，或者影响下佢哋呀，咁国家自诉咁样，你自己觉得嗰样嘢啱你又唔同人分享呀咁样。咁呢个就係整定㗎啦，你唔够搭马就係咁㗎啦。係喎，可唔可以开个风口同埋开风扇好热呀？我唔知点解一开七咪都好热嘅。因为呢我开咪呢我都会减到一个用到一个热量嘅。即係天山丽质呢，唔係天山咩嗰啲。天咩极嗰啲咩天赋异品呢，我一日可以烧到100个 gram 嘅 cup 㗎可能。因为我一讲嘢就烧到㗎啦。 Alan Chum， 公民党都投票赞成起朱西桥，东涌好多人支持周浩鼎噶，而家抵能死。Rose C， 喺 Ultramax 数96元。 喂 ，Thank you 啊！ 贪笠救地球。 喂 ，Thank you。 冯宏探长，我系 Amazon 买咗块 Mic 35毫米，1.7顶到左手，俾 Nike 一用。$90咋，但只有 manual focus， 而我从来都是玩自动对焦、 哦、 想问下有冇啲乜嘢手动对焦技巧， 咁好深喎。民 主党同民主党都有赞成起港珠澳大桥 T-Mono 港币50元 WK。 喂 thank you T-Mono， 可以再抱 Chaco 上镜，佢几岁？ Chaco 佢样好似我走咗的猫、 哦、 想望下。 哦好啊，佢瞓咗觉啊，等一下。哦咁啊，呢间请佢嚟啊。Nana 不停咁讲嘢喎，不如你上嚟讲啦。Nana， 哎呀咁阴公啊，咁啊节哀啊。佢只猫走咗。 WK Free， 我那只走时11岁，是胆石，好伤心。 点解会有胆石嘅？哎呀，呢个又癫啊只脚。Chaco， 嚟，有冇入镜先睇下佢？ 哎呀，佢走啦，走啦！ 哎呀，哎呀，哎呀，咁入咗镜 ，Chaco 嚟！哎呀，捉唔到佢，佢唔可以夹硬嚟嘅，佢自己嚟好地地嘅。 佢好少夹，佢好少自己好地地咁嚟嘅，但系再嚟。 哎、你不可以在那裡放下它，給我到我手先。我捉親它呢，它就很沒有尊嚴的樣子。Chaco， 你不要走行不行？哇，心跳得很快。 喂喂 Chaco， 哎呀 蘇啊， 哇餵死你 了。哎呀蘇跟我大腿了， 沒有東西知道 了，算是這樣了吧，搏老命啊，真的還慘過鳄鱼佬啊，即系泰国嗰、那个，唔知得唔得？嗱，泰国嗰鳄鱼佬咧，我见到佢冇嗰只鳄鱼咧，好辛苦咁嘅真系。 哇！佢喺打下 BB 啊！ 你即刻揾个喷下佢咯。 哦 ，Chaco， 我哋咧揾个 dust off 嗰个人嚟喷佢咧，佢好惊噶。 咁细声都 惊。系啊，啲咁都惊噶，佢好笑噶。喂，咁咧喺阿 Chaco 都唔系人咁品嘅。咁啊，阿 Timono 啊，多謝你啦！點解今日會有咁多 super chat 咧？因為大家都好想維穩係咪？咁多謝，喂，有啲真係俾維穩費嗰啲咧，即係嗱，呢個係好時機啦。咁啊，混入嚟維穩，即係嚟俾維穩費都俾人話噶嘛。咁嗱，而家多機會俾你混入嚟維穩嘅時候咧，因為9/24咧，雖然嗰、那個view 數唔係太多，咁你唔好俾咁多咯。即係譬如你。俾开阿老萧20000，你俾20000咪算咯，系咪？即系我都欢迎嘅呢度。 送幅国画俾你。 系啦，送幅国画俾我自己就当咗佢啊，又或者送只鸡碗俾我饮下茶，跟住下次买佢啊咁样咯。喂，讲坚嘅唔系讲笑噶。 Perry Kwan， 利申，我反对逢检机，不过同样唔支持泛民班旧电池，点解唔叫三者选？上次人哋都顾全大局推选。 哦，即系胡瑞山。 M B 邓无色肥叉。 肥叉。 W K Free， 谢谢你。 唔好客气。 系咁挣扎，真系唔俾面。 其实猫咧就真系唔使俾面人嘅，因为佢好鬼自我噶嘛。咁咧，如果有猫系俾面嘅咧，佢就好难得噶啦，因为我哋尖尖咧就好俾面嘅，即系尤其是初嚟嗰阵啦，而家都开始学埋啲衰嘢。尖尖新嚟嗰阵咧，你叫佢即刻埋嚟嘅，即系交际花咁嘅。但系而家咧， 佢望都唔望啦，即系我哋对佢好好咧，即系成日都掠住佢咧，佢觉得唔矜贵咧，佢望都唔望嘅，好衰啊而家。咁啊，当然大家又唔知边度叫尖尖啦，咁啊介绍翻我呢度嘅成员啦。咁啊最老资格叫 Nana， 系 N A N A 就唔系 L A L A。阿俊，你下次咧唔好打错个名啊。咁咧第二只咧就系、是、阿 Baby， 就系、是、五叔嘅猫嚟嘅。咁咧第三只咧就系、是、阿、Chico。咁啊 ，Chico 咧就头先嗰只肥大肉厚得瑞岭嘅啫，旧年三月八号出世嘅。咁咧跟住咧就有两只空降嘅新猫咧，有朋友移民就摆喺我度养，咁养到永远咁样嘅希望。咁咧就一只叫尖尖，一个叫做咪咪。咁咪咪咧反而我近来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咪咪系一只天生充满缺陷嘅猫嚟嘅，例如全部聋噶啦，完全听唔到嘢啦。同埋啲關節咧，好似機械人咁嘅，即係啲身手好唔靈活嘅。咁咧，佢難得就係佢自得其樂嘅，即係你喺佢眼中同埋佢嘅生活，你唔覺得佢特別痛苦嘅。咁佢成日自成一角啊，自己匿埋瞓，一夠鐘就走出嚟等食啊。咁食嘅時候又同人爭下食啊，好得意。咁咧，佢咧因為好怕人哋整傷佢咧，因為聾嘅關係咧，佢就好唔識得走位嘅。咁人哋一埋到嚟都未掂到佢，好蛇骨一叫定先，就等你唔好整亲佢。咁但系纵使系咁咧，但系当你真系接触到佢，同佢捋下个下巴，拗佢啲毛咧，佢就好疯狂、好热情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啲性格都几特别。咁啊，当然我梗系好锡佢啦。尤其是佢有啲即系比其他猫嘅竞争力比较低嘅时候，咁啊更加需要多啲锡佢。 Steven M A C A U， 猫系人类嘅主子 ，Gino Neko，Jim Jim 系我最爱，长歪虫，肥差好有性格，好有活力，嘿嘿， 冇错， 红红，佢哋系女仔定男仔？腌晒味，黏黏，手动对焦要背距离，要拈把蛇尺出嚟记低距离，习惯用脚步做焦距，先记好一米、两米呢？啲先。 哇！我真系冇你咁复杂喎，撩唔撩？ 留人生到 喂 ，hello， 保住库房，明知唔够票，点解唔俾新人上？依家根本选民唔再信，所以气氛先冷淡。 其实咧，我都解释过点解香港咁死噶啦，原因就系、是。个政党法又唔会立啦，永世都咁全部都系公司法嚟取代政党啦。咁佢哋又收到啲捐款，又唔可以出粮俾人啦，就少数好 minimal 嘅粮先出到嘅，即系先有好少数嘅人先有粮出嘅。咁出嚟选嗰啲，如果你唔系有个职位咧，你系冇粮出噶嘛。咁所以咧，嗰啲老嘢咧，假如佢唔系做到议员咧，佢就零即系冇收入嘅，因为个党唔会养佢嘅。咁于是乎。当你个党龄越高嘅时候，你越有权力嘅时候，咁咪就系好容易咧，就会形成咗嗰啲老嘢死都唔走咯。因为就算啲老嘢有个专业嘅资格嘅，譬如律师啊咁嗰啲咧，社工啊咁样咧，咁但系你食惯咗嗰啲立法会嗰啲钱咧，因为身高量准唔使自己搵生意 ，once 你选到就系、是、有个成四年嘅收入嘅时候。咁啊，當揾生意啦。咁所以佢哋咧最 aggressive 咧就係四年一次揾生意啦，等於咁冇人養噶嘛。咁佢可以點咧？如果養個位出嚟，咁佢變咗失業噶咯。幾廿歲人咁失業點算咧？咁我唔係體諒佢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死局咯。咁後生嗰啲，即係當佢一個黨嘅生死存亡嘅時候，得一席嘅啫。我哋攞到一席，咁你咁後生，即係個潛台詞就係、是、喂，屌你揾翻你嗰個本行。你都唔使死啊！你又未有生仔，未有生女，甚至乎未结婚，咁啲老嘢要食要剩。咁当啲即系因为嗰班全部都系企喺道德高地噶嘛。咁你见到啲老嘢都生存唔到，你咪俾个机会佢咯。调翻转，咁问题就系、是、香港嘅选民咧，对一啲政治嘅政客啦，所谓佢哋嘅要求好似拣女婿、拣男朋友咁噶嘛，即系一定要一啲瑕癖都冇噶嘛。咁你让老人或者睇大局或者让一啲搵食能力低嘅人，咁呢个系美德嚟噶嘛？咁因为做得呢行做得议员，佢都要企喺个道德嘅高地嘅， 即是话呢，我唔可以因为好似范国威咁样为咗上位又做咗啲小动作咁样又俾人铲到上天棒啦。即是我就认为范国威完全冇问题嘅。原因就係范国威佢都係为咗自己嗰个竞争而咁样走去上位咁样，即係真兄弟嗰啲。即係大家係咪好矛盾呢？一早應該擲走啲老嘢㗎啦，係咪？有啲人覺得啊，咁但係同時又覺得佢背信棄義㗎喎，又覺得佢好不道德㗎喎。咁究竟點先可以啱大家嘅口味呢？即係大家都係四方西嘅時候。咁所以我真係成日都講緊，即係你與其嗰啲立法會議員候選嘅人白璧無瑕一個聖人咁樣，即係同神父差唔多。即係如果你預期係咁樣，你就唔好指意呢啲人呢係可以幫到你做到啲乜，因為政治就係喇喳，就係黑暗，除非個個好似長毛咁樣冇家累，即係冇老婆冇仔女，唔使供樓唔使供車，我覺得你反而要選一個議員個個都係長毛囉。即係有冇啲咁嘅訴求先，如果大家覺得要搵一個白璧無瑕又唔會有啲貪錢又唔會要敛財嘅人，咁你不如索性呢你要揀一啲浪子，揀一啲和尚，或者揀一啲孤家寡人、寡佬或者寡婆咁樣，你揀呢啲啦，就免除曬呢啲咁嘅大家唔鍾意嗰啲你大家認為佢不道德嘅嘢㗎啦。原因就係你要錢就係不道德㗎啦，你要生活就係不道德㗎啦。即係如果喺呢把尺嗰度，咁大家又點解要逼嗰啲議員個個都要好老實啊，個個都要好道德好高啊咁樣？即係你咁樣係一個死胡同，即係大家都係等緊呢啲議員嘅時候，咁你冇人做嘢囉。譬如黃毓民佢咁能言善辯嘅，假如佢真係大把錢使，佢斷唔會走嗰條路囉。我覺得問題就係香港個政黨法實在係應該要有個方法去令到政黨生存到嘛，就並唔係大家都係轉頭角尖係逼到即係嗰啲議員個個都要行嗰條路，咁咪死梗囉。即係最尾就係一個胡同，一個 loop， 不停咁 loop 嚟 loop 去，都冇一啲議員個個都係含淚，個個都係老嘢又唔走，後生又唔上，後生嗰啲上咗又話佢又俾人影到佢有女朋友或者婚外情咁樣，即係攬咁教咁樣。因為就係大家對政治嗰個要求好高囉。嘩，如果咁都做唔到，咁我點樣信你呀？咁已經講曬啦。 网友嗰只过咗身 只 咩？ OK， 佢个样 咦系喎，似 Chigo 喎，但系善良咯，几得意喎，咁样，哎呀，胆石阴公，胆石点样医咧？做手术啊？ 唔 细， 猫系咪太细只做唔到？ 唔知啊，咁我得闲 post 下 Chigo 啲相俾你睇下啦，唯有系咁啦。咁我头先又讲埋嗰啲嘢咧，大家梗唔啱听噶啦。咁啊，算啦，唔好讲啦。头先喺边度？啊，康康就问咧，啲猫系男仔定女仔？咁啊，当然咁多只就唔会清一色男仔定女仔嘅。咁啊，除咗啊比比同埋啊尖尖以外咧，全部都系猫女。咁嗰两只猫公咧，成日打交嘅，成日都互相监察咁样咧，打到毛都飞晒出嚟，爆晒光咁样，真系好鬼恐怖啊！真系打到。佢始終都未一日都未能夠即係有分咗勝負咧，一日個江湖都係腥風血雨噶啦。咁所以睇下邊只退縮咯，唯有因為貓公係有咁嘅特性嘅，但係已經淹曬噶咯，我全部嘅貓都淹曬噶咯。我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淹咗個性徵都咁強嘅咧，都係仲要爭嘅咧？我真係唔明嘅呢個。咁啊，跟住就係。Gary Kwan， 我想你是讲的胡瑞山是吧，应该是。咁呢仲有Liam Liu 呢就真的多谢你教我怎样对焦啦，因为我用 Manual Focus 那么久我都没试过好像你这样对焦。咁不如我分享我怎样锻炼这个 Manual Focus 啦，因为我一段很长的时间呢都在片场到影剧照。咁多數係用動作片，咁嘅時候呢我係要譬如我有一支Nikon 嘅50 1.4 光圈 AI 鏡呢，我用咗30多年而家仲用緊嘅，即係你冇壞冇剩， 又點解要抌咗佢咧？仲係好靚添，啲景深又靚又 sharp 咁樣。咁我長期摸住呢支鏡嘅，即係我掂呢支鏡係最多嘅，即係以前啊。咁咧每拍一次咧都 take 好多個 shot 嘅。咁當你長期摸住支鏡嘅時候咧，擰幾多放幾多咧，我完全係望住個 founder 咧，我就即係由唔得影到得嘅時候咧，同埋最緊要咧，你人鏡合一啦，因為支鏡擰左擰右都唔同嘅，每支鏡都咁，同埋你嗰、那個擰少擰幾多嚟對前或者對後，你當然你有個好清晰嘅概念，就係話當我擰左嘅時候就係、是、近擰右邊嘅時候，即係順時針就係遠嘅時候咧，咁你就平時你可以練噶，佢你望住啲物件。你將只有將個動作咧變成一個肌肉嘅記憶，咁嘅時候，咁我諗唔係支支鏡都做到嘅，即係我都係嗰類鏡先做到。如果太新嘅鏡或者而家係電子 focus 嘅鏡咧，即係原本佢係 auto focus， 而你走去領 manual 嗰啲鏡咧，係做好難做到呢樣嘢嘅，係比較難對焦啲嘅。原因咧就係佢領嘅時候咧，佢係一個 pulse 嘅信號咧係比較相機，而叫佢褪前褪後。你快同埋慢咧冇意思嘅，即係對佢嚟講咧，唔係快啲就多啲，慢啲就少啲嘅。佢都係用一個好蠢嘅方法咧，你好快嘅時候佢跳到另外一個速度，好慢嘅時候又係另外一個速度，即係話佢嗰個進度咧係非線係非線性嘅。咁所以嗰啲鏡咧我都係個反應係慢啲，因為你擰極都擰唔到，好容易。咁咧，所以最中意咧都係用一個羅斯文嗰種 manual focus 嘅鏡，即係舊鏡。咁我就比較得心應手嘅。我都係純粹要同支鏡產生一個肌肉嘅記憶咧，我就可以得心應手咯。因為你估到噶嘛。咁啊 ，Liam Liu 嗰啲我真係未試過，好似你咁樣又度蛇尺又剩咯。因為度蛇尺咧就拍電影嗰啲。攝影助手要做嘅嘢嘅，因為你度咗個尺之後咧，你睇到地下嘅 mark 咧係等於支鏡嘅幾多尺或者幾多米咧，你又跟住個 mark 嚟擰嘅。咁我哋因為冇助手，我哋要靠隻眼靠隻手，就要焗住咧將啲記憶就攣落啲肌肉嗰度。我的方法就係咁啦。OK。喺阿 WK 就 send 咗嚟，咁因为我就冇时间睇，所以监制俾我睇。 WK Free send 咗我猫猫的相给你 ，FB Messenger 都 check 好那种肥肥的。 系。 Sir， 几时狗追冇企 ？James Leung 戴口令都爆话关键一直系笑话。Harry Kwan， 我认同你，我都撑咖喱饭。莫酷。我淨係關心佢哋有啲做錯咗會承認出嚟認罪，咁、先有承擔。SH 八 U 張陳長毛係好人選 ，James Leung 班快文去港珠澳同陳凡打卡就笑笑口，惡酷長毛好大機會都會同小麗一樣下場。Jackie Paul 長毛已經 DQ 咗啦， 跳黨獨立參選 Angel Lui， 我絕對支持長毛的為民生之理論。身體力行更無入獄都做很多行動。 係咁啊，長毛係根本就即係長毛都冇嘢講噶啦，大家對佢都因為佢肯犧牲啊嘛，似耶穌啊嘛，因為佢正正就佢個條件好啊嘛，佢條件就係錢收買唔到佢嘅，咁所以你要求人人都係好似佢咁咧，我諗真係一永遠都係得一個長毛，仲俾人 DQ 埋，咁啊再選又 DQ 都獲咁樣，即係你冇得玩嘅而家係，即係我唔係叫你。不是说你是港珠同埋话你是不问世事的。即事实上我觉得要 ready 的就是观察咯。即观察有啲咩新嘅人去入选啦，或者佢做嗰啲咩啦。即用一个平常少少唔好咁情绪化嘅睇法去观察政治咯。咁譬如头先有人话James Leung 你話泛民去港珠澳同陳凡打卡笑笑口，我覺得呢樣咧你又唔使太介意嘅，因為佢哋係左交同埋佢哋係要道德高尚噶嘛，咁同埋佢唔係演員嚟噶嘛，咁根本佢哋除咗個工作嘅關係，咁佢對一啲陌生人都笑笑口噶，即係正如咧，我有時撞到一啲舊朋友咧， 即係明明喺 Facebook 度鏟到你上天棚嘅，即係唔認同你啊，話你懶叻啊，即係話你即係錯撚曬啊咁嗰啲咧。但係你兜兜面見到佢咧，佢又係笑笑口咁嘅喎。即係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我覺得你對嗰啲議員嘅要求，即係我就唔會係咁啦。即係我唔係叫你唔會係咁，即係我就好理解嘅。咁你笑笑口同埋你喺個立法會度投票，係咪都係笑笑口咁樣贊成咧？我覺得你反而要關心呢樣嘢多過你睇佢平時嗰啲樣係點樣咯。即係譬如你就算法庭裡面，你律師你邊個請佢嘅去邊邊㗎啦，係咪先？即係邊個人請受聘呢個律師去打佢單嘢？咁佢對家係朋友嚟㗎嘛？可能係咁，佢哋都係相敬如賓㗎。喺法庭以外都唔即係唔會講單案㗎，咁都係笑笑口㗎。咁你覺得咁樣有問題咩？我就唔覺咯，因為佢冇我哋想象中咁戲劇性、咁戲劇化，即係當佢係仇人咁樣。我覺得反而你喺嗰個圈裏面，你更加唔會係咁添啊！即係我哋呢啲食花生嘅當睇戲嘅，所有嘅娛樂新聞都係當娛樂片嘅。咁有啲人睇劇都睇到肉緊啦，即係我明白你係點諗嘅。咁但我覺得就唔需要係咁咯，冇必要啊，簡直係。 James Leung 嗰張打家雙十足實反派同正派的劇照， 係咯，即係我唔會咁睇啦，你可以咁睇嘅。咁另外咧就講咗咁耐咧，即係 introduction 都咁鬼耐咧，咁啊係時候講下入正題啦。咁我係想講下呢、這個劇透嘅。咁啊，好想問下呢度有冇人未睇屍殺片場嘅先？即係 One Cut 咩 To the Death 啊 ，Death 啊，嗰個叫咩話？英文？即係總之 One Cut 啦，即係屍殺片場啦。因為咧，我覺得本地嗰啲人改戲名咧，好鬼老土啊！即係見到《屍殺列車》得咁，又《屍殺片場》咁樣咧，即係搞到開頭咧唔睇，即係 Day One 唔睇，因為話韓國片，咁原來日本片嚟嘅，咁日本片就自然升翻兩個咧啦，咁樣就終於睇咗啦。咦 ，Candice 而家先嚟啊？你唔係話要瞓覺嘅咩？喂，係喎，有冇人快覆我？未睇嘅咧就屬牛、屬羊、屬馬、另歪面咁樣。我讲十五分钟嘅啫，廿分钟咁样咯，顶笼。 再 嚟我出啊！系啊，我仲讲多出嘅咁就。 Kenneth Mu K Hero， 你好，探长。 Hello。 蔡蛙虫，传媒四大懒人萧神教主，大奸肥佬嚟，相信兜口兜面见到都系笑笑口。 系啊。 Liam Liu， 其实蒋毛之前嘅食穷民建联票投社民联系要深化， 系冇错。 好共有无间道， 完全赞成。 泛民都应该揾翻无间道扮保皇入议会， 可能有噶啦已经。 王已睇，莫酷未睇，抢歪虫厮杀片场我未睇。 系，哦，嗱，如果未睇咧，哇，咁多人未睇噶，死啦 ！M A C A U。我未睇，不過唔介意你劇透。Wattis Zero 睇咗 ，Gino Neko C Salad C 殺沙律 T Mono 未睇 ，S H R U John Chan 未睇。 哇！咁多人未睇啊！咁啊，點解好多奇怪啊？點解係咪我啲九七廿四啲網友咧係咪唔係好中意睇戲嘅咧？定係有睇第啲而冇睇呢套咧？ T Mono 未睇 ，S H R U John Chan 未睇 ，Susan Huang 嗨，院 长好，监制好，大家好 ，James Leung 咁即系全部交戏啦 ，Liam Liu 厮杀片场到而家先200多万票房， 哦系啊 ，John Chan 未睇， 哇咁多人未睇，咁讲唔讲好咧？ 恶酷照听唔介意。Kenneth Mu K Hero 呢套戏日本好收得 哦 ，OK， 咁嗱，如果唔讲呢套嘅话咧，我讲第二套都得噶。咁Bohemian Rhapsody 唔知大家睇咗未咧？即系讲 Queen 嗰套咧，咁啊，不如投下票啦。咁啊，睇边套啦，或者睇定未睇啦？咁咁所以我而家喺去洗手间先，因为啲急。咁咧，转头希望有50个留言话睇咗或者未睇或者想讲边套戏先。使一播啲歌咧。娜娜唱啊！娜娜，娜娜咁多嘢讲嘅今日， 好笑啊，你讲乜？咁啊，有波。作嘅喎， 走咗我 啫嘛。系啊，佢顶个位喎，醒目喎。喂 ，Trigo 真系好合作喎。大家唔喺电视旁边就走宝啦，即系捉佢都唔上嚟，自己走上嚟竟然。咦，冇五十个喎。Beautiful boy 系边套啊？监制， Steven M A C A U 讲 Barry Kwan 未睇，等你剧透吸引我睇。S H Y U John Chan Beautiful boy 正 Gino Neko 睇咗厮杀，未睇 Queen 抢 Y 虫。本来有阵卷去睇，但因屋企有事近排都唔得闲睇戏。Timono 照讲厮杀，恶破头厮杀 ，Canis Mu Kira 不如讲 Queen、Lim Lu 讲晒咯 ，Henry Kim 讲翻音泽二事，我睇咗两集。 咩嚟噶？ 恶破讲 Queen 都可以。Jack Music M B 邓模式猫猫 Just Killed a Man。S H Y U John Chan Bohemian OK Samson 厮杀片场昨日睇咗，第二套天日先睇。Jack Music M B 邓模式两套戏都讲。Artist Zero 反而未睇 Bohemian How Cat It 厮杀片场真系好正。Jack Music M B 邓模式话肥叉突入， 好笑啊肥叉。唔记得食嘢添今日。 S H R U John Chan Freddy 系基但对前妻非常专一，系咪真实 ？How cat it？ 我睇嗰场有几个阿叔头十几分钟就走咗。 真系有啊。 片 Chris Chung Barry Kwan 系咪仲有啲无奇未上再到粤剧，例如曹操古墓 Angel Lui 肥二真合作好有性格。 肥二，唐十二。哦，喂，咁啊，即系综合大家嘅意见，有啲咧就未睇都照讲，咁啊唔好后悔啊。咁有啲咧睇咗咧就唔系未睇又唔想讲咧，就避一避先。喂，咁咧听埋先，阿罗云峰 留人生两套都讲。 有冇人两套都睇咗咧？咁同埋之前有人叫我介绍剧咧，其实我就真系好背嘅。十年前嘅神剧咧，我而家都未睇完。Breaking Bad 咧，我就睇到Season 4嘅第八集啫，已经追得好辛苦啦，晚晚都要即系挨更底夜咁样追睇两三集咁样啦。咁啊，好想嗱临睇完啦，当然，因为我投入正轨，瞓得好啲咁样。食嘢都唔紧要啦，都忍得你啊，但系嘴嚼声咧就真系好难顶。快走，喂！即系唔中意听嘴嚼声，你快走啊！真系，费事有害你嘅龙体啊！真系。因为唔知点解开亲麦都会想食嘢嘅，真系。喂，咁咧，讲试集片场先啦。咁咧呢套戏咧就有一个好特嘅特色咧，就系咧，即系可能我有少少情意结啦。因为我好想讲嘅原因咧，就系我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去过星马泰、越南同埋老挝。就拍過一套怪談，咁我當時咧係其中一個職位咧，就係影劇照，咁後期咧都有幫手做音樂啊，同埋做一啲 graphics 嗰啲嘢嘅，咁咧就嗰、那個拍攝嘅過程咧，我真係好有共鳴嘅其實，例如我未同大家講過嘅，即係明明咧就見到個燈籠自己燒著咗啊，咁咧就以為係個道具佬。嘅手勢啦，哇好嘢喎，啲 timing 啱啱好喎，咁諗住學下嘢或者八卦好奇下，啊你用發熱線啦，又話用啲咩令到自己著火咧？佢冇爆炸嘅，自己著嘅。咁後來我查根問底嘅時候咧，原來嗰啲道具佬已經收咗工啦，即係要有層次第二個景啊，冇道具佬跟場，係自己插咗個掣，到時到自己著咗。原來咧就係啲電線太幼，我估啊，即係用一個科學理性嘅諗法咧。就係、是、懷疑嗰電線太幼咯，但係如果電線幼咧，嗰、那個著法咧就係、是、沿住條電線燒融啲膠去，先至去到個燈嗰度，定係唔知由個燈度燒翻轉頭。咁總之咧，嗰次就係我成個過程影曬嘅，就係、是、嗰個燈籠燒著咗咁樣，跟住就又冇唔火燭嘅喎，真係好得意嘅喎。咁咧就係咁樣咧，就令個諗翻呢套戲咧，佢哋個鏡前鏡後發生嘅嘢咧。就係好鬼好鬼 make sense 嘅，咁唯一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咧就係、是、我唔明點解仲有啊電視台就係、是、冇錯，就是、用嗰種機咧，日本我以為係好先進同埋機好靚，但係仲係用緊一啲早期 HD 嘅機嘅，咁可能講個細電視台或者好低成本都唔定嘅，咁咧但係佢呢套戲成個玩法咧就係、是、我睇咁耐戲咧都唔係睇好多，但係。喪屍片啊，甚至乎一啲扮一啲 documentary 啊，甚至乎嗰啲死亡雜作嗰類咧，即係以前都玩咗好多呢類嘅片㗎啦。但係點解喺咁爛裏面咧，仲可以有到呢啲橋咧？即係你冇辦法唔諗下，即係幻想下點解日本人咧，佢咁可以咁幼細嘅嘢都可以玩到咁認真，甚至乎佢又唔怕穿曬鏡，亦都擺咗好多唔同嘅 hints 喺佢嗰場。阿伯或者嗰啲阿叔睇完嗰三十分鐘就走嗰場戲，咁咧未睇過咧就簡單講下啦，睇過就知道講乜。咁咧原來呢度咧分開兩節嘅，咁咧嗰兩節咧就係、是、頭嗰三十分鐘咧就一 shot 過，由開始至到最尾，完全係唔換鏡頭，完全係冇 cut 機，完全係得一部 camera 去撈曬成套機，咁所以咧。你講緊嗰啲阿叔阿伯咧，佢眼唔好咧，又或者佢有啲人睇戲過分投入咧，就真係想睇到想嘔嘅。原因就係佢shot by shot 咧都係就咁揈過就算㗎啦。咁甚至乎咧有啲 shot 咧就揸機都揸唔穩嘅，就跌咗落地又照繼續拍嘅。咁甚至乎咧啲演員咧就有幾個位咧有啲 dead air， 即係唔講嘢，以為營造氣氛啦。咁如果佢真係一套戲咧咁樣拍法咧？ 老實講，人都走啦，睇到鬧曬啦。但好彩咧，頭嗰三十分鐘咧，點樣平衡翻成個你冇咁厭惡嘅感覺咧？嗱，你幻想一下啦，成班人咧，你當一個舞台劇，咁聽講佢背後都有一個舞台劇嚟嘅，嗰啲演員咧練到好熟嘅，咁咧。但係舞台劇都喺個舞台度啫嘛，但係咧佢係一個立體走位嚟嘅，即係話咧嗰個場景咧有地牢、有一樓、有屋內、屋外、天台咁樣，好立體、好大個場景。但係咧你淨係喺舞台度行一套劇半個鐘，你都好辛苦啊！但係佢哋要行足咁多個場景，仲要動作，仲要特技，所有特技咧都好 low tech 嘅特技，例如咧。即係一個斧頭劈落去，飛啲血出嚟啊！即係要啲位好精準嘅。即係如果以一 take 過一 camera 嚟講咧，佢哋嗰一次出咗街嗰條片咧，嗰一次排戲係非常之精準啊，可以話係。咁當然都有啲可以商榷嘅地方嘅，例如佢啲血射得唔夠硬啊，斬甩個頭嗰陣時睇唔到真係斬落去啊，即係無端端掟翻個頭出嚟啊呢啲咧。咁但係你作為觀眾。呢種功能已經好刺激㗎啦，即係佢已經做得非常非常好㗎啦。咁但係當然有好多人咧，我喺戲院度聽到計，即係附近唔係，即係我其實我喺戲院度聽唔到人講呢套戲嘅，因為我睇嗰場戲唔係太多人。咁咧同埋好彩咧，嗰場戲又冇咩老人嘅問題，因為老人唔中意睇呢套戲嘅，因為可能啲口碑太差啦，睇到頭都暈埋，會離場嘅分鐘。咁咧同埋咧，但係我真係一定要不吐不快，即係後生嘅人。應該有翻咁上下嘅戲院文化教育啩，但係仲有人拎啲石子定係啲厚膠袋嘅食物入去食，即係嗰啲抄嘢食出嚟嗰啲聲，你幻想下一包薯片咁樣，你懟隻手落去抄，咁樣嗤啲嚓嗰聲。嗱，我都自認我都曾經拎過入去食嘅，但係我係會自發地咧，喺好嘈嘅音樂或者好嘈嘅sound effect嘅時候，我就借嗰個位係咁抄係咁食。但一到聞氣咧，我即刻唔食噶啦，即係好怕影響到人噶嘛。咁但係琴日嗰條撲街咧，係咁不停咁食，人哋好驚貓喺度震嗰場咧，係喺度抄嗰啲嘢出嚟食，屌老尾咩？即係咁樣，呢個係有啲沙石啦。咁我頭先講到成個場戲咧，由地牢一樓地面屋去屋一間屋，另外一間屋又上天台又落個隧道咁樣，一次過排曬。而嗰個 camera 咧，我睇曬成套戲咧。即係職業病又發作啦！我見到有一個鏡頭係可以去接嘅咧，兩個就係一個啲血彈到個鏡頭，佢揾塊布嚟抹鏡頭嗰個 shot 啦。當個鏡頭嗰塊布一抹到成個畫面冇曬嘅時候，嗰度其實已經可以接 shot 噶啦。咁第二個 shot 咧就係佢未有個攝影師。扭到條腰閃腰咁樣趴咗喺度啦，雜質咗部機咧，嗰、那個亦都係好大機會可以接到 shot 嘅。咁啊，呢啲冇所謂啦，即係大家個觀能好刺激。如果你對個畫面、對個嗰、那個啲人嗰、那個節奏要求唔係好高嘅話咧，基本上第一條30分鐘嗰條片咧已經收貨有餘啦，就好似怪談咁樣。因為怪談又中意喺啲達德小學啊、啲廢墟度周圍走啊，師傅啊、師傅啊咁樣喺度周圍走嘅。咁但係咧，我哋嘅經驗咧，即係點解咁讚賞呢部戲咧？原因就係我拍個怪談咧，都係試過喺一啲我試過入一個咖啡園嗰度啦。個咖啡園有山上面有個涼亭啦，下面有間屋啦，屋裏面有間士多啦咁樣，我都走呢幾個景嘅。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咧拍到另外一個景嘅時候咧。佢都係一 shot 落嘅，盡量想係拍嗰啲死亡雜作嗰啲效果嘅。咁但係拍完一 shot 落之後咧，就發覺個節奏唔係幾好咧，就會翻去剪過咁樣啦，即係剪低啲啦。咁同埋咧又好靠啲演員爆肚嘅。咁如果你講屍殺片場嗰啲爆肚好精彩咧，但喺現實中咧，其實就點會咁精彩啊？咁就係、是、即係可能我唔排除有人做到啦。咁但係佢哋喺第一套裏面咧係絕對好精心嘅傑作嚟嘅，就將所有 timing 啦、個起程轉合啦，都係編曬一套好完整嘅舞台劇咁。咁但係後來咧第一個當然有不足啦，咁之後咧就再 back 翻到一個月後。咁嗰一個月後咧，唔係一個月前啊。咁嗰一個月前咧發生咗咩事咧？咁我最欣賞佢咧就係咧。開頭嗰場戲即係好多瑕疵呢，我哋作為觀眾呢，我哋會原諒咗佢嘅， 因為喂，其實都唔錯啊，都幾驚嚇啦。同埋有啲 timing 嘅嘢咧，我就誤以為咧係別出心裁，因為慳 budget 咧而去咁樣鋪排啫。例如阿媽咪同埋阿男主角喺度 compact 嗰陣時，嗰個女主角不停喺度嗌咧。喂，其實好多西片都有咁嘅情節嘅，為咗 skip 咗劈友嗰啲要好多特技同埋要好殘酷嘅鏡頭，而 cut 一個人嘅反應。而嗰個人嘅反應咧，嗰、那個戲咧就會令到觀眾聯想翻佢見到啲咩，而生到一個恐懼嘅，亦都係 perfect 嘅地方咧，亦都係嗰個導演喺裏面咧最追求嗰個女主角嘅表現。咁我就係以為咧，佢係玩緊呢樣嘢咧，就俾啲觀眾感受下嗰個女主角，即係呢啲先係由心裏面而發出嚟嘅恐懼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到第二 part 咧，就完全徹底解謎，將一套戲嗰個製作過程啦，同埋將佢嗰個前因後果啊，即係點解會甩甩漏漏啊，有啲節奏怪怪地啊，同埋咧最抵死咧就係個媽咪嗰個加入啦，同埋個女對製作執著嗰個加入咗成場戲去補鑊嗰場，我覺得非常之精彩，同埋節奏非常之緊湊嘅。咁所以咧，即係我都係講一套一次啫，即係冇乜特別分析嘅。分析咧就喺後面啦，慢慢再講啦。即係我講緊就係話，即係我反而調翻轉咧，覺得成個屍殺片場咧裏頭嗰啲人咧係一啲都唔似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咧，我見過日本人咧，就算日本人嚟香港拍電影咧，我都見過佢哋對執生嗰樣嘢咧係好唔接受嘅。因為日本人佢所有嘢咧都要安排在內，而導演咧係有極權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似乎唔係好似我見到嘅日本嘅 crew 去拍攝啦。咁咧，我覺得呢個製作人或者寫呢個故仔嗰啲朋友咧，都係嗱我估啊，即係對我入座啦。我以為即係因為見過香港人點樣做嘢，而佢哋咧就而產生咗一種執生嘅文化，就擺落佢嘅戲嗰度。咁我覺得呢樣嘢幾難得嘅，可能我諗多咗嘅，因為好多時劇評啊或者啲劇透嘅節目咧，嗰啲人都諗咗嗰啲人點解咁樣拍啊？即係根本上個導演或者個編劇都冇咁諗過咧，嗰啲人諗多咗都唔定。嗱咁我而家咧就係做一個諗多咗個角色啊，即係我覺得佢係某程度有少少咧，即係想講佢哋見識過香港人點樣拍一啲呢類怪談嗰類電影嘅手法咧，而產生一個故事咯。咁因為以我所知，日本人真係托齊唔識轉博嘅，多數啊，即係我見到嗰啲 crew 啊，佢哋都好嚴謹嘅。因為我跟過一個日本嘅製作人去做一啲 car show 咧，佢哋嗰個成個流程咧，佢哋每一個小節咧都要 run through 到 perfect timing， 同埋出啲咩節目個 number 一定要 perfect 嘅，咁同埋你錯咗咧，就不停咁樣瘋狂咁練習你錯嗰個地方，即係試到得為止，佢先跳下一個 point 嘅，或者下一個 list 嘅下一欄嘅。咁我即係可能我見到嗰啲日本人係老嘅日本人，可能老一代嘅日本人咧，佢哋嗰個製作嗰個要求，即係嗰個順利或者嗰個風險水平咧，係管得好嚴格嘅。你亦都睇到日本嘅工業啦，同埋佢哋嘅可能嘅電影製作啦，即係佢哋嘅認真程度啊。即係主要係工業啦，即係可能老一代係咁，而家新一代係點樣咧，我就唔敢肯定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呢班人咧，佢哋某程度點解日本咁受歡迎咧？呢套電影原因就係同佢現實好大差距啦。咁令到你有個 fantasy 啦，即係覺得哇，日本人咁殷勤、咁守禮、咁嚴謹，都竟然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咁亦都係用佢哋嗰個熱誠，用佢哋嗰個即係嗱，我就係想講熱誠啦。呢、這個就係香港式嘅執生同埋日本式嘅執生嘅分別啊，嘅基本嘅分別就喺呢度啦。香港人嘅執生咧，就係成日就要人哋包容佢嘅 preparation 唔夠，而佢用一個聰明才智就走去搞掂翻單嘢，即係例如好簡單，你睇翻《歡樂滿東華》咧，鑊咧，佢哋嗰啲表演咧，都後來或者未表演之前咧，都要戴定頭盔噶，就話哎呀，我哋得三個星期去練噶咋，即係希望有啲咩你大家包容啊，即係有做得唔好嘅 希望大家支持我咁样。即係香港人兴咁样㗎嘛，喂你三个礼拜做唔到你咪能做囉，你要筹款又要出嚟即係苦肉计呀，即係成日都鍾意呢人哋觉得哇你好勤力㗎啦，搏到尽啦，原谅你啦，你做得唔係咁好，即係都鍾意戴呢啲头盔嘅，我觉得香港嘅文化。咁但係呢个日本嘅故事呢，佢最大嘅分别呢，佢点解要执生呢，就因为骑虎难下啦，因为嗰个 live 嚟嘅，啲观众等緊出街嘅，同埋一个 shot 落嘅，同埋唔可以中间停嘅。而佢哋呢嗰啲冇诚意或者冇热情嘅制作人呢，就会考虑出一个caption 就话啊机械故障等一等咁样，而去摆平嗰单嘢嘅。甚至乎个制作人嗰、那个大佬即係个制片，佢就同个导演讲，喂唔使咁认真嘅，电视劇咋嘛，即係唔使要求咁高嘅，啲人都唔识睇㗎啦。反而嗰句说话呢，就代表咗香港一般嘅老细或者一般嘅监制嘅输打赢要，就经常发生呢啲咁嘅对白嘅。咁呢套反而呢，我觉得最深层嘅意义呢，就係、是、正正就係讲返，因为嗰主角嘅核心嗰一家人，即係爸爸妈妈同埋我女之间，佢三个呢都係对演艺同埋对一个电视或者电影嗰個藝術呢就好執著嘅，即係除咗老豆啦，但老豆好明顯就俾老母同埋個女影響咗。咁到呢單嘢去到嘩收唔到科，原因就係因為有兩個演員缺席咗，因為意外，咁夾硬呢就插科打韻，插多兩個原本唔係呢套劇嘅人入去演，咁樣就好多問題發生，甚至乎呢有啲人就飲醉酒啊，即係搞禍曬成單嘢啊，而佢哋透過呢啲咁艱巨嘅意外呢，就竟然能夠化險為夷啦，即係主要個大郎就係咁啦。咁但係佢哋衍生咗一種就係日本人嗰個精神呢，就係、是、個意外就不可逆轉嘅。但係佢點樣用佢最大嘅熱誠同埋努力去扭轉呢個敗局呢？我覺得呢套係令我除咗搞笑之外呢，就係、是、最令我睇得出香港式嘅執生，同埋呢套戏可能是天马行空，日本人可能一世都做唔到嘅戏剧里面嘅执生，究竟有几大分别呢？究竟我哋嘅执生嘅背后有咩唔同呢？咁样，即系反而又令到我最大得着咧，就系检讨翻作为香港人，成日得过且过好多年啦，好彩咗好多年啦，得过且过都能够赚到大钱嘅日子已经过咗啦。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举个例，就系、是、N 年前有一套谭咏麟做嘅戏咧，讲佢做一个吞琴师嘅，咁我唔记得套咩戏啦。咁咧佢有一场咧讲佢突然间大力怼落，即系揿落个琴度嘅。佢明明喺个琴嘅右边揿落去咧，个配音竟然整低音出嚟嘅。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做嘢就求其到咁嘅地步咧，真系好捻离谱咯，真系。同埋阿郎的故事里面咧，佢林冲线嗰几架电单车竟然系三个电单车都唔同款嘅，即系都佢。就係、是、有啲人覺得，屌觀眾邊度識睇呢啲嘢啊？由得佢啦，只要塞冇時間啦，太陽落山啦，咁就換咗第二架車嚟。因為炒咗架車咧，就可能得兩架，炒咗兩架就冇第三架，就呢啲執生咯。即係我哋喺畫面都見得到嘅執生咯。即係我覺得係不知所謂嘅。咁所以係咯，即係呢個就係我睇到最大嘅分別啦。咁至於裡面有人話好癲啊，好笑，咁事實上又真係充滿娛樂性嘅，咁同埋非常之幽默嘅。咁睇下大家有啲咩回应先。 韦信王，但我真系觉得头半个钟好冷点。Liam Liu， 听闻个舞台剧话要告书杀抄袭 ，detail 我冇睇。 啊 ，Catted， 头半个钟我当靠片睇，几好笑下。下半 part 就更加笑到癫。Catted， 系舞台剧要告书杀。Liam， 我真系睇到上脑。Liam。个镜转得好紧要。Canis Mew Kehira， 套戏日本原名叫 Camera Water Me Runner， 即不要让摄影停止。 啊、 所以头半个钟系只用一部机拍。Awkward， 之前听话佢哋连对鞋都要擦亮晒先肯露机，但嗰场戏系只系拍上半身。Canis Mew Kehira， 套戏系低成本制作，用咗500万元，但结果收几亿。最初冇諗過套戲可以在大院線放映，套片係幾個人低成本自制 ，Hercated， 好似拍咗23万港紙，賺到笑。Liam Liu， Facebook 有位文人几有记性，睇斯萨联想起艾活串，但我就联想起一套日本电影，又系讲执生，但剧情系讲广播剧，片名唔记得了。 啊 ，OK， 喂，咁咧就系、是、咯，嗱，我即系呢套戏咧，其实真系当头棒喝嘅，即系香港有好多人话冇钱拍戏。即係包括我啦，即係啱唔到分頂啦，同埋我都未正經寫個劇本出嚟，因為 idea 同埋古仔咧，我好具體可以講到啦。咁咧就希望揾啲朋友合作，因為作為一個文盲咧，講古仔幾叻，你都要寫低佢嘅。咁所以咧就等緊，咁我已經作咗四個古仔，咁希望整一套短片，唔係四套短片變成一套長片嘅。咁等分頂啦，但係人哋廿幾萬都拍到咧，對，即係。根本我冇 excuse 嘅，即係尤其是我而家啲 camera 咁 Q 靚咧，拍啲嘢出嚟，咁我就要諗下點樣可以叫啲演員合作而又唔使俾錢住，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對我嚟講好難嘅，因為你叫人做嘢唔使俾錢咧，我覺得係好多顏面嘅要付出嘅，即係可能我薄皮啦，咁我連玩 band 叫人唔使錢練兩次歌我都覺得好唔好意思嘅，我係呢種人，咁所以咧。有幾難成行喎呢樣嘢真係，咁唔好話廿幾萬啦，二萬我俾唔起呀真係。咁另外呢就阿 Candice 呢資料勁啦，因為識日文即係比較了解呢套戲。我同阿監製睇完一路睇到講呢，嘩你講個古仔出嚟叫投資者投資呢都俾人恥笑啊，都冇勇氣講出嚟。但佢竟然拍得出囉。即係我覺得除咗一套殭屍片呢仲有一套勵志片，即係用咁低成本嚟收到幾億嘅日元嘅票房呢，即係就唔好同人講有咩 excuse 呢，話冇資源啦、又話嗰、那個市場細呀、咁樣囉，即係香港最叻你講呢兩樣㗎啦，個市場細呀嘛，咪焗住投共囉，大陸多啲人睇呀嘛，咁樣咁大講創作又話老闆呀 ban 咗條橋啦，如果唔係呀幾勁都冇用啦，我焗住要寫啲咁嘅劇本㗎，如果唔係邊人買呀，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套係比較極端嘅例子嚟嘅，但係亦都係現實嚟嘅，即係真係做得到囉，即係所以呢套對我嚟講係非常之有啟發性嘅，咁所以未睇嘅記住睇，睇咗嘅睇多次，即係因為實在裡面好多位呢佢係好白嘅一套戲嚟嘅，即係每個 hints 呢都喺裡面出現過嚟再 remind 返你到即係睇返嗰套戲有啲咩發生過，原來裡面呢都係全部都係 hints 嘅，咁我覺得呢套係即係恐怖嘅就未夠啦，咁但係幽默同埋瘋狂我覺得我起碼俾 4.8 分啦，如果5分係滿分嘅話，咁所以係囉，我講呢套係講完㗎啦，即係我就覺得好好睇囉，總之 沙门王爱的逃兵 Winsome Wong 试下 Siri 读唔读到日文字 What is Zero 读唔到啊， 已经唔系好瞓觉啦，记得好似好耐之前有套叫 Happiness 仲瞓 Liam Liu Siri 嘅母语系广东话， 系咩咁啊，唔知道，因为佢可以揀嘅 What is Zero 的确系想睇多次，真系记得好好， 系咁啊，系咯，咁原来最尾咧，戏中戏中嘅戏咧，原来系有啲更加 professional 嘅人揸机同埋搞道具嘅，即系佢戏中戏咧嗰个场景咧已经系揾一啲演员做啊，例如肚痛急屎啊咁样，即系真系演员嚟嘅。咁啊，但系嗰、那个戏里面嘅 crew 咧，例如整道具啊，嗰啲全部都系。真係專業嘅人做嘅，咁所以係囉，咁我覺得幾特別嘅，即係三層罩咁樣罩住一個核心嘅劇本咁樣，非常之有創意啦，可以話係。 Liam Liu 好笑，有創意，而且有意思 ，perfected， 我接受到80分鐘死亡直播果啲中評。 哦，係啊。咁啊，唔係鬥揈嘅，佢揈得嚟有道理喎。呢啲死亡集作啊，死亡直播同死亡集作係咪兩套嘢嚟噶？咁我冇睇到死亡直播啦。如果係咁，我又唔知係乜嚟嘅。喂，咁啊，講翻下呢、這個留等我留個言先，就話俾大家聽。哎呀，死啦！ 咁我唔得嘅，所以心停嗰度打唔到嘢嘅。有冇人可以帮我打到一句嘢咧？就系话厮杀已经讲完，叫人入翻嚟啊！因为我呢度我要 lock in 咗先打，一 lock in 咗咧，佢又冇晒头先你哋嗰啲留言咯，又重新嚟讲点咧？咁有人帮手打咧？已经讲完厮杀，唔想听嗰啲可以入翻嚟咁样咯，得唔得？冇人帮我手啊？咁算啦，咁啊，我睇下喺第二度打先。喺呢度打到呢度。哦，有人打咗 ，thank you。哦、oh, ，OK， 啊 ，Hot Cake， 你直头知道我想讲乜？因为我嫌个厮杀太难打个厮字，我冇打咗就咁揿咗出嚟。Thank you 。喂 ，Thank you。 抢歪虫，厮杀讲完。美蓝向导打 ，How cat it？ 探长讲，以剧透完厮杀，抢歪虫，我都系刚刚开翻大声 ，stage two， 以剧透完 ，Winston Wong， 厮杀片场剧透部分演员，被直嘅听众可以翻入嚟。 喂，非常之精准精彩啊，唔该你。喂，咁咧就唔知呢度有冇朋友睇咗Bohemian Rhapsody 啊，即系写日中文叫咩啊？咩樱花狂想曲啊？啊唔系，紫荆狂想曲啊？系嘛？有冇人睇过咧？呢度哇，估唔到，原来呢度咧咁 delay 咗咁多。咁咧嗰套戏就系、是、唔知大家有睇嗰啲朋友咧，系咪都有听 Queen 嘅歌咧？咁但我肯定咧，即系就算大家系唔系老嘢系唔系 band 友系唔系music lovers 咧都会听个 Queen 嘅歌咯，我好肯定，因为佢实在太流行啦。曾经就算你以前听粤曲嗰啲朋友咧，你都未必会未听过 Queen 嘅歌咯。咁讲起 Queen 嘅歌咧，我都系读紧中一二嘅时候，中一嘅时候啱啱嗰阵时系有首叫做Another One。Bites the Dust 嗰首歌，我就第一次聽 Queen 嘅，跟住另外一首就叫做A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嗰只歌咧，我第一次聽嘅。咁咧，哇，已經覺得哇超正喎，喂，咁嘅歌都得嘅。跟住漸漸越聽越多啦，因為你中意嗰隊樂隊咧，要聽翻轉頭噶嘛。咁又有Bicycle 啊 ，Radio Gaga 啊，咁嗰啲。即係 Bohemian 我都係好後期先聽嘅，我都係去到中四先開始聽返轉頭。咁呢就即係不得了啦，喂大佬，佢啲咁破格嘅玩法呢，即係套戲裏面呢就巨細無遺講咗佢哋嘅法即史啦。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波希米亞狂想曲 Harry Kwan 明天睇第二次 Lulu、死咗先開始聽、SH8U 仲長睇咗 OK 喂咁啊，如果有冇人未睇啊，嗱未睇咧又俾俾咧，因為呢度都值得睇嘅。我、日本未上啊，咁我講唔講咧？不過都冇所謂嘅，因為佢唔係劇情片嚟嘅，唔係即係佢唔係即係佢係 base on 個真正個歷史嘅片嚟嘅，即係假如你係好關心佢哋咧， 咁嘅話，你都知道佢嘅歷史啊，幾時死啊，幾時 hit 啊 ，live A 嗰啲表演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唔關心，又或者對音樂冇咩反應感覺嘅咧，你聽完我講都冇乜所謂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繼續聽啦。 Barry Kwan， 老譚，你同我一樣聽 the game 先。 哦 ，play the game。喂 ，the game 都啲和音真係好坑啊！即係佢哋嗰啲和音咧係別樹一格啦。即係因為嗰陣時咧嗰啲錄音室嘅技術咧，得 harmonizer、得 flanger、phaser 呢啲咁嘅好基本嘅 effect 嚟搞個人聲嘅啫。咁但係竟然咧會錄得到啲咁嘅人聲。咁啊，同埋the flash 啦，即係嗰度電影啊，好似係 flash 之後我先識 Queen 樂隊嘅。定係差唔多同期啦咁樣，咁同埋嗰陣時我聽呢、這個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咧，就好似嗰啲貓王嗰啲Rockabilly 嗰啲歌嘅，咁我即係有啲混淆嘅，明明 Queen 唔係唱呢啲噶嘛，同埋見到 Freddie Mercury 嗰啲造型咧，都完全唔係嗰啲嘢嘅，咁咧當時已經覺得咧，喂呢啲 band 咧，即係嗰啲可塑性十分強啊，同埋咧打破咗我對一啲樂隊嘅觀念啊。因為一般的樂隊咧，即係個形象好重要噶嘛，尤其是英國樂隊咧。因為咧，我細個咧，因為好複雜嘅，我自細讀小學嘅時候咧，我住啲 Hitching 嗰啲大廈咧，即係嗰啲公屋咧，嗰陣時就好開放，同埋冇噪音投訴嘅。咁人人都係即係當時工業起飛咧，好多人啲打工仔咧，即係喺工廠做嗰啲飛仔咧。即係年輕人啦，唔係飛仔，喺工廠做嘅年輕人咧，就賺到錢咧，就個個都先鋒牌你的六十天啊！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呢、這個 slogan？ 嗱，先鋒牌你的六十天咧，就係、是、咧，係首先咧就將一啲貴 HiFi 就可以分期付款咁樣喺六十日俾曬錢嘅，定係唔知道你的六十天係咪即係兩個月付款咁嘅意思啊？咁你可以分兩期咁樣俾啦，咁樣咁咧就開始好多人焚機啦。咁焚機嘅內容呢，就當時我真係好 proud of 自己生活喺嗰個年代呢，即係嗰啲人係播嘅歌呢，就係、是、比較前衛同埋比較品味高少少嘅，就包括 Queen 啦，即係我都係喺啲街坊度聽到嘅。咁有除咗 John Maroda 啦，即係最好焚啦呢啲，同埋 Fleetwood Mac 啦，同埋一啲仲有人會焚咩呢 Rod Stewart 啦，即係好多西歌咧，已經即係好細個已經聽過嘅。咁但係當我自己識得買 HiFi， 話買部小路寶或者777，咁我買冇唔到咁大嘅，我買細部啲嘅星寶牌啊，咁嗰啲雙卡式嗰啲機咧可以過帶啊嘛。咁嗰陣時咧，我就好中意聽嗰啲英國嗰啲嗰啲 New Romantic 嗰啲 New Romance 嗰啲歌嘅，即係例如我最中意聽 Culture Club 啊、Duran Duran 啊、Spandau Ballet 啊。即係嗰兩年嗰啲歌咧，最中意聽，因為班同學中意聽呢啲，因為嗰陣時因為Queen 嘅時候，我覺得咧啲歌係勁啊，但係老實講都幾衰相嘅，嗰啲造型啦、美感啦，同埋嗰啲品味都比較低嘅，尤其是 Freddie Mercury 著嗰啲衫咧、動作啦，即係我其實我不嬲覺得好核突嘅，即係嗰啲好奔放啊，同埋。佢又留曬須，又條脷拉拉下嗰啲鹹濕樣咧，好鬼憎嘅。但係咧就中意佢唱，因為唱得真係好勁，同埋中意啲音樂嗰個編曲真係好勁，因為有一種特別嘅 effect 啦，尤其是嗰啲 choir 和音嗰啲 effect 特別勁。咁即係以細細個咧，已經喺咁嘅分途底下咧，已經開始識得咧去欣賞唔同嘅樂隊嘅邊一 part 嘅。即係我絕對唔欣賞佢嗰啲舞姿同埋嗰啲著啲衫啦。咁但係咧，突然間咧有個新嘅炸彈咧，就係 Duran Duran 嗰班啦。點啊 ，Nana 上嚟？咁咧嗰啲又靚仔又男人化妝又真係好睇啲嘅。咁咧因為鬼佬啊嘛，因為好崇洋嘅細個，啲髮型咧又真真正正咧係令到香港人咧，即係嗰個潮流咧就係、是。好注重髮型嘅，即係啲人開始男人都電下髮啊，甚至乎呢就走去吹頭啊，甚至乎呢就去髮型屋啊，即係嗰陣時嚟講一啲新嘢嚟嘅。咁所以呢應運而生呢嗰啲 visual 係即係唔係日本嗰啲 visual rock 啊，即係其實英國都有個好 visual 嘅一個年代，就係嗰陣時產生啦。咁嗰陣時呢咁百花齊放嘅地方呢，即係 Queen 有 Queen 嘅流行， Duran Duran 有佢嘅流行，咁我覺得真係黃金時期嚟嘅，即係唔似得而家咧，即係過分商業化底下嘅音樂嘅流嘅潮流咧，即係令到你透不過氣嘅。即係你聽翻 UK Top 40同埋 American Top 40嘅分別唔大嘅，啲歌嘅風格都係鳩嗌啦，甚至乎有啲即係係俾啲電影影響咗一啲歌嘅創作啦，即係某啲電影主題曲，譬如嗰陣時聽到你想嘔嘅鐵達尼啦，嗰啲鳩嗌啦，即係而家好多呢啲咁嘅音樂以外嘅元素產生咗，甚至乎香港又興埋啲江南 style 啊，屌你聽到你想打佢嘅，即係冇品味嘅歌咧，即係所以咧好 proud 自己係曾經係學生年代有啲咁嘅經驗，就係、是、包括 Queen 啦，咁嘅時候。即係香港係咁嘅情況咧，咁但係當你睇翻成套戲，即係《波希米亞狂想曲》咧，你就會諗翻當時香港同埋英國嗰個情況係點咧？有時有少少 crossover 嘅，即係例如佢隻碟出嘅時候，香港人嘅反應係點啦？香港嘅 DJ 係點樣講呢隻歌嘅咧？同埋當地英國嘅時候係點嘅一回事咧？咁喺呢套戲裡面咧，你會睇到好多一隊樂隊。嘅誕生，甚至乎佢哋嘅創作嘅靈感啊，或者佢哋創作嘅自由嘅可貴喺邊度咯？同埋咩叫 rock star 咯？真係可以睇到。 Barry Kwan 同真實歷史差好遠。Miriam， 我星期六睇完《屍殺》，本來跟住睇《波希米亞》噶，飛都買咗，點知睇《屍殺》睇到想嘔，以為自己唔舒服，去咗飛冇睇到，惡酷睇翻 Queen 啲 MV。成隊人流騷扮女人都幾能頂，不過啲歌真係好勁。 嗰首歌就難頂啦 ，MTV 就 ban 佢，唔俾佢出個嗰隻 video 添。咁啊 ，Gary 咁講咧話同真實嘅歷史啊差好遠。咁啊，其實好簡單啊，因為咧Brian May 仲未死，咁咧佢喺套戲度咧好多指點嘅，即係佢想做啲乜，想唔做，唔俾你做啲乜咧，即係個版權都係。即係佢有權，即係套戲方面，即係佢授權俾你拍咧，佢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權力，會左右到套戲嗰個傾向嘅。咁我唔排除，因為咁樣咧，令到同個歷史差咁遠啦。咁同埋個選角咧，即係乍眼人都覺得好似，但係其實真人咧，即係 Freddie Mercury 同埋呢位男主角咧，我覺得係好唔似嘅，都算係。即係佢好努力地啲動作扮得好似。但我覺得如果你找徐錦江來扮他更像過現在的男主角咯，說真的大家幻想一下徐錦江剪了那個髮型黐了那些鬚身形都像了還要即如果徐錦江懂唱歌和他一個國際演員呢我覺得當然非他莫屬可惜啊即是這個 timing 的問題啦還有徐錦江本身可能又未必會接這些戲添我覺得真的像到飛起咁另外咧就講到其他嘅隊員，我覺得成套戲咧，佢講到 band 嘅嘢係多嘅，反而 Freddie Mercury 佢本身比起其他成員咧都充滿傳奇，即係傳奇色彩更加多嘅，例如佢性傾向啦，例如佢嘅 path 啦，即係佢本身佢同佢老婆之後又。即係佢嘅大愛嘅博愛，咁令到佢有好多性伴侶啊，甚至乎有啲即係信賴埋一個佢嘅 partner 嚟幫佢打理佢嗰啲生意啦，所謂即係佢嘅安排啦。咁呢啲我唔知係真同埋假分幾遠，因為我咧就冇參考過 Queen 嘅真正歷史。咁所以咧，我諗你遲啲都要聽翻啊 Gary Kwan。嘅音樂節目講翻究竟嘅事實同埋套戲爭幾遠咧咁樣，咁我只可以談論翻套戲啦。咁佢哋嗰啲即係對於我一啲一路都有留意呢套即係 Queen 嘅歌嘅時候，睇翻真係好過癮嘅。因為我到我讀中五之後咧，我知道佢出咗一隻 solo 碟咧，就叫做即係佢隻歌咧就叫 I Was Born to Love You 嘅。咁我覺得嗰陣時。Queen 真係發生咗好多事嘅，因為我嗰陣時開始咧，由呢個碟開始，我真係已經有 CD 啦嘛，咁我已經有買呢個碟啦，同埋之後有隻叫 Breakthrough 嘅碟咧，我都有買嘅，咁跟住之後就冇咗咯，因為 Freddie Mercury 死咗咯，咁跟住就回想翻當時我啱啱錄啲錄音帶自己聽嘅時候咧，我曾經俾我家姐抌咗個餅帶嘅。 原因呢，他就是当时刚刚信耶稣呢，那他认为呢这些音乐呢是魔鬼的叫声来的，这样他不知道信埋哪些什么湿鸠的牧师，这样就竟然这么粗暴地对待我啦。那这样就令到我更加喜欢听这些音乐添。OK， 其实有很多感动位的套戏里面，如果你讲戏剧性同埋讲嗰个娱乐性呢，我觉得呢套系好值得睇嘅。咁同埋如果好似阿 Gary Kwan 咁资深嘅音乐人呢，即係佢会可能觉得即係有啲出入咁样，但对于我嚟讲呢，我就唔会有咁嘅感觉嘅。原因呢就係佢 day one， 佢係 was born to entertain 我哋㗎嘛。即係包括佢嘅历史，同埋包括佢嘅呢套戏，就包括佢嘅即係发生过嘅事，对我嚟讲都係 entertainment 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就唔会有啲咩感情嘅，即係我就唔会好似阿 Gary 嗰边嗰啲朋友仔呢，即係有苦主嘅，即係觉得喂唔係咁你拍到咁，即係我係冇呢啲感觉嘅。咁所以我睇到好开心嘅，所有即係一啲好嘅制作，即係我睇到好开心，或者制作认真呢，我都好欣赏嘅。咁呢就就套戏最尾一个场景我最值得讲呢，就係佢模仿返 Live A 嘅时候最尾一，係咪最尾一场啊，即係 Queen 嘅其中一场好重要嘅表演呢，就喺温布莱球场。咁呢就表演嗰个场景呢，佢专登模仿返一次。嗱，如果讲台上面嘅人嘅 setting 呢，因为个历史咁近啊，即係都系嗰廿几年啊，三十年啊，记忆犹新，同埋有大量嘅录像可以鉴证到呢，同埋嗰啲录影带，即係甚至乎大家睇 live 嘅 live A 呢，都系有印象嘅。咁我约略讲下啦。咁我见到呢嗰啲 camera 呢佢都跟到足嘅，都系嗰类似嘅型号，但唔系 exact 一样。咁但係有少少穿崩位呢，就係呢嗰啲 cameraman 呢喺戏里面呢就係着制服嘅，咁但係现实就冇，唔係全部人着制服啦。咁另外呢佢成个场地呢，而家啲 CG 呢嘅电脑技巧呢实在无系可击㗎，你完全係搵唔到一啲穿崩位啦。咁亦都係讲返少少冷知识啦，即係我讲緊嗰个年代呢，嗰、那个sound engineer 呢一定要喺个皇帝位啦，即係话整个大堂正中，佢一定要霸一个好大嘅一个，搭一个好高嘅棚，係同个台 parallel， 即係一样咁高，同埋喺正中间呢，佢先可以做到一个好靓嘅音响，先可以做到一个好靓嘅sound嘅。咁但係今时今日可以唔使啦，因为有 remote 嘅技术啦，有 wifi 技术，就令到呢做sound嗰度有呢可以喺其中一个观众嗰个位都做到sound嘅。咁呢个一个大跃进啦，咁嗰阵时照跟返当时就係咁样啦。咁另外呢有好多 shot 呢，就当年嗰个 live A 呢就真係有直升机嘅 aerial shot 嘅。咁但係呢我睇返嗰个原装呢，但係用个 aerial shot 呢成场都係用咗好少嘅啫。但係喺套戏里面呢，有一样嘢我留意到佢非常有心思，亦都呢我觉得好感动，即係佢哋能够即係做得到呢个画面呢，令到好开心。咁呢你如果大家有睇嘅呢，记得呢佢中间歌同歌之间呢，佢要同，因为 Freddie Mercury 呢佢好注重观众嘅互动㗎嘛，即係哎呦嗰度呢，即係一呼百应嗰啲位呢，即係嗰啲观众会跟住唱一次佢嗰啲 adlib， 所以 adlib 呢就係即兴嗰啲唱啲音出嚟冇歌词，有少少难度，咁就同啲观众玩，即係大家都好开心嘅呢、這个。咁我见到呢佢 L 嗰个 shot 呢之后啲人跟住嗌呢，喺个镜头前面呢有个人浪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呢。喂，佢呢个真係人哋嗰啲专业，真係专业啊。人哋嗰啲观众嗰个人浪呢，其实嗰个速度就係声波嚟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即係当你听完嗌，咁大家都係跟住个拍子就一齐嗌。suppose 呢係大家一齐举高手一齐嗌㗎嘛。但係因为个场地太大嘅关系呢，佢个喇叭呢就要喺个用个声音嚟传播嘅时候呢，咁呢佢就好自然呢，啲人以为自己係好准时咁样嗌呢，咁但係其实係 delay 咗嘅。咁佢有一个 shot， 个 aerial shot 拍埋呢个场景出嚟，嘩我觉得嘩坚到爆喎，真係即係佢哋嗰种专业呢，同埋嗰种即係常识呢，即係当然大家以为拍电影嘅人 一定有常識先做到啦。喺英國一定要，香港一定唔使，因為你睇狂舞派又好，你睇香港音樂電影又好，即係全部都我唔明點解香港其實唔係冇人識嘢嘅，係只不過咧咩都係埋堆啦，即係應該坐嗰個位嘅人冇得坐啦，講到兩句咧又俾人覺得你有威脅啦，即係你叻過嗰個揾你嗰個人，嗰人又唔開心，又唔會揾你啦。即係唔知點解香港係充滿呢啲咁嘅舞離專業嘅規矩嘅。咁所以咧，即係你睇見香港嘅跳舞電影、音樂電影，你都係想睇到想嘔啊！即係老實講，狂舞派人都讚咧，我廿分鐘都睇唔到，頂唔順啊！大佬真係太難睇啦。即係啲嘢唔夠真實，唔夠即係你唔好講我頭先嗰啲聲波傳送嘅咁細微嘅嘢。佢都喺套戲裏面表現埋，咁啊順便講少冷知識啦。咁咧原來處理咁大場演唱會咧，人類都係呢三四十年之間先有嘅事嚟嘅。第一場Beatles 嘅喺球場嘅音樂會咧，佢用嘅架撐咧完全係應酬唔到嘅，都係人哋想睇 Beatles 嘅啫，聽唔聽到咧，佢完全唔 care 嗰啲人聽唔聽到嘅，即係嗰個年代。咁但係直至到美國咧。嗰啲流行音樂咧，係靠 road show 而能夠令到全國啲人都瘋狂進入一個rock and roll 嘅年代咧，就係靠 road show 啦。咁因此咧，美國發明好多攜帶性樂器例如 Fender Rhodes 嗰個電琴，佢嘅產生就係因為咧，如果你嗰隊 band 你個 road show 長期都要帶翻嗰啲樂器出去嘅話 ，tune 琴都 tune 死你啦，因為嗰啲樂手一定要彈嗰啲琴。即係去到大個埠冇嗰個琴彈又唔開心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哋成個 package 咧裡面就有個電琴，就係 Fender Rhodes 當年六七十年代咧就好大流行嘅原因之一咧，就是、因為佢哋有 road show， 佢甚至乎將個電琴咧 design 到一個 suitcase 咁樣嘅，可以隨時手提一部鋼琴走嘅，當然要好大力先得啦。咁即係呢啲文化咧就咁樣產生嘅。咁要克服一個好大嘅場地咧，我諗如果大家有印象去過六四燭光晚會咧，早幾年咧，即係好早嘅年份咧，你都覺得有個問題咧。當阿司徒華嗌完嘢之後咧，喂嗰啲聲九里遠就彈翻轉頭喎。咁當你一撚嘴好似我彈弓摩打嘴或者黃宗文咁摩打嘴嘅時候咧，你根本咧前後左右即係周圍彈翻嚟嘅聲咧，都令到你好混淆嘅。即係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但點解後來會解決咗呢個問題呢？即係當大家覺得冇咗呢個問題嘅時候，就以為天生解決到嘅，其實梗係冇咁筍啦。當然要靠人好多技術去克服啦。咁但係點解突然間會冇咗回音呢？咁樣所以即係呢個情況呢，就係因為有人發明咗一個技術叫做 delay tower。delay tower 係咩回事呢？咁你咪發覺嗰啲譬如一個牆可能有200米咁遠嘅，咁我由 A 點去到最尾嗰點咧，佢個聲音嗰個 delay 啦，都起碼都成我諗一秒以上，你先可以去到咁遠啊！咁變咗後面啲人聽嗰個聲同前面聽個聲，咁又彈翻轉頭有個聲，咁咪有問題咯。嗱，除咗 delay 之外，仲有一個聲量啊，個聲量前面可能。個分配係100咁樣，去到中間跌到落40，去到最尾得20，咁點算呢？咁後面啲人咪唔使聽呢？哦，咁有好多唔使用腦嘅人呢，咁梗係即係我識好多行家都係咁啊，曾經咁呢就後面又擺隻喇叭咪得囉。咁當後面擺隻喇叭嘅時候呢，就當你嗰隻喇叭透過一個電嘅信號去咗你度，實快過空氣嘅信號㗎嘛，咁你聽完你嘅喇叭之後，咪聽翻後面嗰個喇叭出嘅聲又轟一聲。就爭成秒，咁又係摩打嘴咁樣講完之後咧，咁咪變咗亂曬咯。咁於是乎 ，delay tower 咧就喺當中咧，就透過一個數碼嘅 effect， 數個數碼嘅 delay 咧，就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個方法咧就係、是、老遠嗰個聲為主，當嗌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就用一個數碼嘅 delay 嘅延，即係嗰個 delay 中文唔知係咩啊，即係回音器，佢咧將啲聲咧儲住。咁直至到咧嗰個聲可能要一秒先嚟到嘅，佢咧就閘住佢，等一秒咧先至喺你嗰個位置同步開始。咁即係話咧，嗰、那個人浪咧就係、是、個過程就冇咗啦， 由 A 喇叭的 tower 去到 B 喇叭至到 C 喇叭的 tower 咧，佢咧就計好曬嗰個秒數嘅 delay， 咁咪變咗咧，大家眼見同埋同步出現嘅聲，其實透過唔同步而令到每個觀眾都聽到係同步，咁呢個聽落好似好複雜咁，其實咧只不過係將後面老遠嘅喇叭延遲翻個速度嚟令到佢同前面個喇叭嘅回音升翻佢啫嘛，就咁簡單。咁所以咧，自從有咗呢個技術之後咧，咁就大家好似啊，而家冇咗呢回事發生咯。咁基本上入親行咧就會識呢樣嘢嘅。如果咁都唔識嘅話咧，就話自己入行嗰啲咧，佢未唔方做過大嘢啦咁樣。咁班門弄斧啦，當然呢啲對我嚟講咧，呢啲係通識嚟嘅。咁當然有啲人覺得，屌你又未人做過呢啲，懶得講就齋講。喂，呢個係原理啫，我講緊。咁我發覺好多人都好鍾意咁樣去挑人機嘅。咁如果你想挑機呢，你就講下我有咩錯，就令我知道我自己有幾錯啦咁樣。咁因為我都做過呢行嘅其實。咁睇落去我有唔夠滄桑，你可能唔覺得我係資深咁解啫。同埋我冇長期咁做啫。咦，咁大家啞晒咁嘅，係咪冇乜人睇過呢套，或者唔鍾意 Queen 呢？ 叶国亮 ，Hello Breaking Bad 决定拍电影版。 喂，正啊 ！Tennis Mu K Hero， 我好喜欢 Queen， 抢位重，高度差太远，徐锦江高好多，嘿嘿。宇文今日回音大咗，新米 The Team 2047，我真系觉得最重要唔系套戏，而系让人认识 Queen 乐队，尤其是 Freddie Mercury 呢个传奇音乐人。Jack Music MB 鄧模式探長描述的好吸引，我睇嘅時候要留意呢啲細節。SHRU 張晨，佢外父係咪 Benny Hill？ 係咩 ？Photon Man 探長好嘢，長知識了。Victor Zito 咁擺位要讀得好準。 读埋呢个先答你啊 ！Fortunian Wong Live Aid 嗰幕真系经典，睇嗰场有好多人跟住唱同拍手，好似睇 concert 一样。 根本就系一个 concert。咁另外阿 Sarah 边队 band 个 intro 啊 ，Green Day、如果大家上 YouTube 咧，你可以揾 Green Day， 同埋揾 Bohemian 咩事啊 ？Bohemian Rhapsody。加埋呢兩個 keyword 咧，你就可以揾到 Green Day 咧個開場咧嘅暖場嘉賓咧就係、是、觀眾啦。即係佢直頭淨係播Bohemian Rhapsody 個 MMO 出嚟咧，下面嗰啲觀眾咧就跟住唱，係成首唱啊，音好準，拍子好準，即係人哋嗰啲音嗰啲觀眾嘅水平都高過人嘅，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唔係鬼佬就咩都好啊，事實上。你試下喺香港嘅演唱會啲人跟住唱實吹版嘅，拍手掌仲大鑊，拍拍下就鬥吹版嘅，即係呢啲就係基本嗰啲人鍾唔鍾意音樂嘅一個，即係冇得恨，即係或者冇得模仿嘅有啲嘢就係、是，即係只不過大家只不過係諗下，喂自己有啲咩不足嘅，就盡量學咁解啫，就唔係話鬼佬一定叻啲嘅。咁但係事實上你睇翻 Green Day 嗰個 opening 咧，你真係覺得。樂迷都係有水平之分嘅，真係，即係呢樣嘢的確令到我哋好自卑嘅，即係我啦，可能大家又唔覺嘅，即係點解香港啲樂迷咁流咧？咁樣即係吹個啤一聲嘅，真係。咁係咯，咁當然嗰個真係 concert 啦，咁但係佢拍到出嚟咧，就個現場感咧，雖然你明知佢係 CG 產生嘅一啲畫面，咁佢真係。同嗰個現實嗰個 live 咧，就真係好似啊！佢唯一唔似嘅地方咧，就係啲畫質係優勝過當時嘅畫質好多啦。當然，咁同埋甚至乎佢喺台上面動作咧，我見到連個拉筋嗰啲動作都抄到足。咁同埋即係好嗰啲演員嗰啲模仿力真係好強，同埋尤其是 Brian May 佢即係你睇睇下，你覺得嗰個係真嘅 Brian May 嚟嘅？咁至到佢而家近來老咗之後，揾咗另外一個嚟頂Freddie Mercury 嗰個覺得即係乸型得滯囉，同埋即係直頭喺台上面，我覺得佢唔係好投入囉， 即係 Freddie Mercury， 佢係一個基佬，但佢係演緊，即係演繹緊一個歌手。我諗最主要嘅分別咧，就係 Freddie Mercury 佢啲歌係自己作嘅，咁啲歌詞或者佢本身對呢首歌個感情係同新嗰個歌手叫咩名話咩咩 Adam Lambert 咯，咩 Adam Lambert 係嘛？係 Adam Lambert L A M B E R T。咁咧，你大家查一下，即係我覺得佢係佢都唱得好好，但係佢喺台上面嗰種精神狀態同埋嗰種投入感咧，即係可能我一廂情願啦，就真係完全無可取替嘅。但係最陰功就係佢已經唱得好好噶啦，佢係 American Got Talent 裡面嘅一個 talent 嚟嘅，咁就 American Idol 係啦，咁咧就即係唱得好冇用嘅，你永遠都係唱人哋嘅歌，咁就算唱得再好咧。嗰啲 dislike 咧，肯定嘅比例都我嗰啲好多嘅，咁所以真陰功，但係都要讚佢唱得好咯。同埋佢著啲衫都好難頂咯，即係秉承翻 Queen 嗰啲品味，可能真係要。 Lee Darin 正啊，包爺搶歪蟲，事實真係鬼佬乜都好啲，有目共睹冇辦法。Fortunian Wong 剛剛先睇完 Green Day 嗰個暖場 clip。有留言话一首歌能够令人跟住唱埋 guitar solo， 就知呢首歌有几大影响力。语文唔熟 Queen 又唔熟音乐，入咗场难啲投入。希望迟啲有套 Michael Jackson 传记电影。 其实 Michael Jackson 都有套叫 That's Is It 啊，定 This Is It 啊，嗰套就 documentary 嚟嘅，就唔同嘅。咁嗰套都几好睇嘅。咁我谂 Michael Jackson 就比较争议性大啲啦。即係啲版權，我諗又複雜啲添。咁啊，唔知希望啦，我都等緊啦。David Bowie 又整翻套，咁總之死咗嗰啲又整翻套咧。即係所以美國或者英國嗰啲題材咧，你都唔使擔心佢會冇題材咯。老實講，咁Lady Gaga 嗰度叫咩話 ？A Star Is Born。 A Star Is Born 我就睇咗啦，唔知你有冇人睇咗咧？咁呢？ 上次咪講咗。 唔係，我問下呢度有冇人睇咗啫。咁咧嗰套戲，我覺得就對我嚟講咧。咁《Bohemian》梗係好睇啲啦，即係因為佢係一個悲傷一個史實。咁另外一套咧就都好睇，但係咧就比較傷感啲。咁係啦，劇透就完曬啦，所有嘢都。咁咧，如果有未睇過啲咧，又可以叫啲人入翻嚟啦。咁大家仲有咩想補充啲咩咧？即係關於劇透呢一 part。咁宇文就話唔熟 Queen 又唔熟音樂啊。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想唔想熟同埋想中唔中意就係自己決定嘅啫。即係假如你話哎呀我唔識點樣中意喎，咁樣我覺得呢啲全純粹 excuse 嚟嘅啫，即係證明你唔中意囉，即係你中意你又會肯犧牲㗎啦。咁就係最怕呢，就係我覺得人人都好想擁有好多興趣，都好想識好多音樂，又好想聽好多音樂，又好想一齊講下音樂，或者总之好想识得嘢多啲啦，但系自己又唔付出时间嘅话，咁讲乜都冇用嘅。我觉得香港人点解找一个鬼佬呢，我谂好主力都系败喺呢样嘢咯，即系大家系唔肯付出嘅，连中意嘅嘢都唔付出嘅，即系不停咁交数嘅。但系呢个唔系埋怨你哋系咁啊，即系觉得个社会造成嘅根本呢啲就系、是，即系因为香港就系一个错觉咧，令到我哋系一个，即系令到我哋觉得香港乜都好嘅。即係就點捨得走嘅啫，即係呢個講法由七八十年代咧都好自豪地咧，不停咁話自己香港乜都有，又點捨得走啊？又或者咧東方之珠啊，又或者香港又一個好先進嘅地方啊，香港又一個乜乜柒柒又點威啊咁樣咧，即係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咩都唔使識都可以賺到錢，咩都唔識又讀完個書高分低能又可以做到啲高職高薪厚祿咁樣。即係就係呢個印象咧，就令到大家覺得根本使乜識啫？即係你讀書就係識個 term 咪得咯，即係同人哋討論嘅時候爆個 term 出嚟，人哋就收聲啦。咁我仲使乜知道個 term 嘅內容係點解先得㗎？等我留翻句言先，留言啦，喂大佬。 美蓝，我都唔识音乐，纯粹当纪录片睇，花少少时间知多啲嘢咋。 哦，都好啊，当娱乐都 OK 嘅。但我觉得好多时咧，即系我觉得美国或者英国佢拍一套片要攞嘅funding咧，佢背后咧一定要有好多好商业嘅人喺度睇住嘅。即係佢哋拍得呢啲片咧，都唔係淨係為咗一啲小撮嘅觀眾咧，即係小撮識呢隊樂隊或者識音樂嘅觀眾而拍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千祈唔好封咗自己後路，去接受一下一啲人哋嘅製作或者人哋嘅心思去欣賞一個電影咯。因為我發覺好多人都功能性咧，即係無論聽音樂會啊或者睇戲都係要自己識嗰啲嘢先睇。咁我覺得冇錯嘅，咁你有限嘅錢去欣賞無限嘅嘢冇可能㗎嘛。咁但係首先我覺得你付出得最少嘅呢，就係開放咁樣睇一啲唔同嘅戲囉。同埋唔好睇戲嘅時候呢，你覺得編劇係為咗你而編囉，或者聽咗首歌覺得填詞嗰樣為咗你而填囉，咁你會綁手綁腳，令到自己見識少咗好多啦，同埋為拗完拗啦。有時即係人哋點解咁樣拍喎，個結局點解要咁喎，咁那個角色冇理由咁嘅咁樣。喂，你編人哋編啫，而家咁人哋編劇編咗係咁，梗係有個意思㗎啦，你睇就睇，唔睇就算啦。我覺得咁你可以講嘅，不過當然咁，但係如果你下下帶住咁多預先嘅先設嘅你嘅品味，或者你嘅覺得個角色應該係點樣嘅，覺得套戲應該係點樣拍嘅，或者個角色應該講個咩信息俾人聽嘅時候，咁你咪蝕卓囉。人俾佢人睇咁多戲有咁多錢，你睇到有咁多錢，咁當然好多人就因為咁樣唔俾錢睇戲啦。咁如果你唔俾錢睇戲呢，即係就死俾你睇啦，大佬，成個咩俾你搞彎曬啦，成個電影俾你搞彎曬啦，就係因為大家都唔俾錢睇戲囉。系咯，同埋中二病啦，即系又喺网台度狂屌啊，又话人哋唔应该咁样拍噶，屌你！即系好多识嘅好多人都系咁样嚟嘅影评噶嘛，咁样咁，所以都好多争议噶。所以咧，我觉得睇香港嘅影评嘅节目咧，睇留言仲有娱乐性咯，我觉得。同埋有好多人睇影评咧，都同阿纪涛都有关，因为纪涛事实上一个最资深嘅网台界嘅讲电影嘅人嚟嘅，咁当然梗系唔系有人赞佢啦。咁所以咧，调翻转我睇佢哋嘅影评嘅留言咧，我觉得好过听佢哋嘅节目咯。Nana 点啊？你又想上嚟啊？ 韦信王，你系咪谂是紧金英奈？语文都系噶，题材唔系开正你兴趣嗰范，好似挑战者一号，有啲人觉得好闷。自己覺得好正 哦，咁呢個當然係自己選擇啦。咁但係係咯，我頭先都啱講完啦，即係我都想咩戲都睇，但係你有限嘅資源，你唔可以睇曬任何戲噶嘛。咁同埋時間都係資源之一嘅。咁譬如有啲戲，你都覺得哇，我一個禮拜淨係得一個時間睇戲，唔通我乜戲都睇咩？唔通我去即係所以有啲人咧，好羨慕嗰啲人咧，就去百老匯電影中心打等嗰啲咧，咁。即係嗰啲有啲極端嘅觀眾嚟嘅，原因就係佢哋即係好鍾意一啲非主流嘅戲嘅。咁當然睇嗰啲有睇嗰啲嘅癮嘅，因為有時睇到荷里活片睇得太多呢，你覺得屌條條即係個個男女鬧完交都打茄輪嘅，點解十套九套都係咁嘅，就冇癮啦。咁但係當你睇到一啲預備打茄輪但係又唔係打茄輪嗰啲，你覺得啊有計喎，好似有啲新嘢咁，即係你會去到咁樣係好消極嘅，真係好悲慘嘅。荷里活片咧就係即係戇鳩啦，就係鑊鑊都係即係個 ending 都係你估得到嗰啲咧。咁但係為咗話題，你又唔會唔睇喎。為咗娛樂性，又或者為咗自己即係想有話題，咁你又唔可以唔睇喎。咁我都好中意睇啲唔使用腦嗰啲戲嘅，有時都。咁啊，除咗呢一期咧，大家仲有啲咩推荐咧？即系呢一排嘅戏。咁啊，大家推荐戏之前咧，咁我俾啲时间大家推荐下大家啦。即系我刘小推荐俾我啦。咁咧就有人问我睇咩剧，我就好背嘅。原因就系时间无多，即系唔系太多时间咧。我就系挨紧一套Breaking Bad， 我已经挨咗好耐都未挨晒啦。咁咧就仲有几套好多新剧嚟紧嘅。咁例如呢、這個Stranger Things 啦，係咪出年啊要？ 喂， 哇死啦！咁呢啲我會睇啦。咁但係點解會令到我睇 Breaking Bad 呢？因為咧 Netflix 嗰啲劇種咧已經越嚟越窄啊！即係成日都講multiverse 啊，講呢、這個upside down 啊嗰類咧已經太多啦。外星啊咁樣，即係嗰啲Cloverfield 啊咁嗰類已經好多啦。咁所以我覺得 Breaking Bad 就比較 old school 啦，即係同埋呢啲話題又。即係係似舊嘅美國片啦咁樣，咁啊剛剛我琴日就知道咧，我睇一個網站咧就講 Breaking Bad 會變成電影，未必係上戲院嘅，不過就總之咧嗰、那個製作人咧，即係嗰個創作嗰個人咧，就攞到funding就拍到兩個鐘嘅長片，喺邊度播就未知，可能拍咗出嚟等人買啦 ，Amazon 可以買做 original，Netflix 啊嘛 original 又可以喺戲院睇，咁我希望佢喺戲院做啦，因為。在電影院看的感覺呢就真的很不一樣啦，同屋企咁，所以等緊佢拍啦。咁但最大問題呢，但係啲角色會唔會用翻原裝嘅角色呢？因為我好深信呢，電視劇嘅演員同埋電影嘅演員嘅要求真係好唔同嘅。因為電視劇呢會俾你好長時間去 brief 一個角色呀，佢個訊息同埋佢想營造嗰個人個 character 呢，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面看着它改变，那个满足感呢，即是你看戏一个满意度呢，同埋你看一套戏里面一些很短篇幅的转折是难做得到的。咁所以如果一个劇变成一套戏而又要好看的呢，我想都是相当难度的。尤其是你要招呼啲睇完劇嗰啲朋友啦，咁仲难招呼的，因为先入为主。即是正如我成日都听到啲人话，因为睇小说交睇个睇戏好多啦，因为睇小说咧，你系用紧你自己嘅 engine 嚟 generate 一个场景嚟 visualize， 你一定有几精彩就啱晒自己嘅口味。但系睇戏又唔同啦，睇戏咧，喂，你嗰个特技有少少甩漏咧，都令你失望噶嘛。或者交代你好中意嗰一场戏或者嗰个 character 有啲甩漏，你又觉得哇唔系啩？你两分钟又讲晒嗰一条线啊咁样，即系有十分难度嘅。咁所以。我都期待嘅，咁所以咧，唯有你，如果你若要你用一个同样价钱嚟更加得到更加大嘅满足，我就希望大家好似我咁样啊，唔系我唔系希望你，即系我会同你分享我点样可以令到我睇嘅 media， 即系睇嘅所有嘅媒体或者所有嘅电影电视剧，我好满足咧，就系用一个开放嘅心情咧去接受一下嗰啲制作人。嘥咗幾多時間俾你嚟表達佢想你知嘅嘢，就唔係話去成日都 challenge 人哋嗰啲明明係咁諗嘅，咁你唔好 interrupt 我得唔得啊？嗱，即係人明明個心係想講呢樣嘢俾你聽嘅，你又覺得係唔應該咁樣拍嘅。喂，老實講，你分唔分裝閒嘅究竟？即係人哋拍套戲俾你睇，你唔中意就唔睇噶嘛？真係，即係你冇理由。你冇理由要 challenge 人哋點解咁樣拍㗎嘛。即係我認識好多呢啲人嘅，實在即係有人話針對嗰個人，其實我並不是針對嗰個人嘅，只不過針對嗰啲人係其中一個人啫，只不過係。Nana 上嚟啊，嗱你唔好踩 keyboard 喎。因为呢，即係我作为一个很好奇嘅人呢，即係我好想一啲同我哋文化背景同埋地理环境唔同嘅人，用佢哋嘅经验，用佢哋讲故仔嘅方法嚟令到我得知道佢哋嗰个生活系点样。即係我觉得最基本呢我系会咁样欣赏一套戏囉。就唔系话用我哋嗰种价值观去嚟去睇嗰套戏，睇讲啲嘢系咪同我一样先？如果一样咪啱睇咯，唔一样咪唔啱睇咯。即系我唔会咁样去 judge 一套戏咯。 网信王，除咗时间之外，地点都系一个问题。有时啲戏元朗先有， 哦、 真系好难去睇。坐两棚，明天睇。 我嚟睇啊！大金 十周年电影版， 正啦、啊。 Mayland， 其实坐西铁尖东去元朗站半个钟咋。宇文。有套动画推介 Psycho Pass 好睇 ，Psycho Pass、啊、 Netflix 都有。 哦 ，OK。 Huland Huland Black K K Clansman。 喂，呢套监制睇咗啦。 十八 超好睇。Liam Chung， Hi 探长，讲咩戏？厮杀片役 ，Perry Kwan。Man in High Castle， The Purge，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睇紧三套剧。 哦 ，OK， 喂，你都睇嘅，喂 ，The Man in High Castle 我睇完啦，我讲过啦，我讲咗好多噶啦，喂，净有设定啊，已经抵睇啦，即系嗰个已经引人入胜啦，可以话。咁仲有Black K Klansman 啊，即系嗰套戏系讲黑人混入三 K 党，咪查一单案同三 K 党有关嘅。喂，淨係講個設定啊！即係呢啲，如果你知道三 K 黨係乜，你係知道黑人同三 K 黨嘅關係。喂，呢啲好有戲劇性嘅嘢咧，即係就咁淨係聽個設定已經覺得好睇啦。咁啊，喂，我斟杯茶先。咁啊，大家繼續推介。哇，冇人留言啊！竟然系咪啲人走晒咧？睇下剩翻几多人先，140啊！咁啊，可以唔讲嘅，其实都喂咁要继续食啊监制嘅制作先。嗱，我讲下呢块 cookie 有啲咩咧？佢就只系有蛋同埋有花生酱嘅啫，系冇糖嘅花生酱。咁同埋加咗啲 stevia 一啲天然嘅代糖咁样咯。咁咧，佢衰就衰在咧帶唔到出街嘅，原因就係咧佢冇一啲 gluten 嘅物體啊，即係冇麵粉冇嗰啲咧，佢就會好易散啊。咁帶佢出街咧，即係食粉咁樣索 K 咁樣無謂。咁所以咧，只可以喺屋企食啊。但我一熬就散了嘛，即係似嗰啲咧大陸出嘅花生糕啊，佢啲咪花生糕啊？唔係，有花生酥嘅，係佢好似葉岩咁一層層啊嘛。但花生糕咧就是、一啲壓實咗嘅泥膠咁噶嘛，嗰啲又一跌就散嘅。啊，同埋今日咧，我見到唔少第一次見嘅名咯，例如。Fish 104 Fish 咧就上次見到，但之前都好少見到佢嘅。咁我想訪問一下呢位 Fish 104 Fish 咧，你係咪近來先至聽啊？抑或近來先至留言啦？抑或啱啱先開 account 而改咗個名啊？抑或係網台 app 嘅聽眾咧？咁我想訪問一下你嘅。咁另外有位都生面口嘅，嗱，宇文都係呢排先見到佢嘅。咁Fat Tonya Wong 咧就係未見過嘅。咁好希望你即係介紹下自己，你係點樣入到嚟嘅呢？咁樣仲有邊位三面口呢？嗱 ，The Team 2047咧都係有三面口嘅、哦，點解你會入嚟開腔呢？咁Victor 司徒好似都見過你嘅，但係你都唔係成日都會入嚟嘅、哦。咁咧，你問擺位，你話點咁跌擺位要？度得好准，其实咧唔使度嘅，因为咧你个摆位咧，你就算够摆，总之你有几多资源，即系头先嗱，大家可能唔知讲乜，因为头先讲紧个delay tower 嘅问题咧，啲摆位唔使摆得好准，系个精要咧就系、是、你总之目测，譬如你有四只喇叭，咪四你有四个 tower 咁远嘅，你咪平均将成个场摆四个喇叭咯。即係擺四個 tower 咯，即係平均令到人都聽到嘅。咁、那個最關鍵咧就係 tower one 同 tower two 之間嗰個距離，你 sound test 嗰陣時就即係個 system test 嗰陣時可以試啦。咁咧就揾兩個唔同嘅，即係一個喇叭出聲，另外一個麥收到啲乜嘢。咁經過電嘅信號咧係冇 delay 噶嘛。咁你咪可以喺同一個 panel 度聽到。咪二即係 Tower Two 嗰支咪幾耐先收到 Tower One 嘅信號咯？咁嘅時候咧，就喺個 Digital Delay 嗰度 校翻幾多 millisecond delay， 就淨係要個delay 聲，就唔要個 source 嘅聲，因為個 source 就等於第一個嘛。咁啊傳到嚟嘅時候，你就用個 delay 聲嚟 match 翻 tower one 嗰個喇叭嗰個 delay。咁即係個距離其實就代表咗個 delay 啊嘛。咁當你個距離 fix 咗嘅時候，你校翻啱個 delay， 咪可以登咯，即係成件事搞掂咯。所以就唔使度得好準嘅，要個 delay set 得好準就真嘅。咁啊，仲有冇乜都冇乜新嘅聽眾，我諗越嚟越少添啊，因為你知啦，交友為苦，樹敵為樂，我都已經中咗呢個毒咒啊，可能。但係都好彩，一路有啲新嘅面孔。係咯，今次發現咗三個係未見過嘅。咁啊，多謝阿蘇倫提一提我《愛的逃兵》啦，就係嗰套戲啦。啊，點解你又記得嘅？是啊，唔係，因為我頭先舉個例啊，即係講香港人嘅執生嘅唔專業同埋日本人嘅執生嘅分別喺邊？啊，仲有 Sammy Sam 好似有三面口喎都，你有冇印象啊？ 好似冇乜。 係啊。 Jackie Jack 個老友。 係啊。是咯，差不多啦。我想个趋势呢都会走嘅人多嚟嘅人少嘅。咁唔紧要啦，即係 keep 住喺呢个人数呢，我就可以应付一啲 live 嘅 chat 呢，就可以松容啲。就唔使好似譬如陶傑嘅光明顶呢，佢有一次放啲观众放啲听众嘅 WhatsApp 呢，搞到扭咁搞，真係好笑。即係佢低估咗自己嗰个歡迎嘅程度啊，咁所以咧一晚都過唔到，都唔能夠好似我咁樣同啲人chit chat 都做唔到。原因就係光明頂嘅聽眾群咧，比狗吹我諗再老多一橛嘅應該。咁嗰人一聽到個 WhatsApp 嘅電話咧，就直接打咗去，咁搞到 jam 曬線咁樣。咁所以老人遇上 YouTube 就係咁噶啦，老人遇上 WhatsApp 啦，或者。咁好彩呢，我都係老人，但好彩我有個後生啲嘅舊同事幫我手 set 咗呢個玩法呢，就好感激。 Fish 104 Fish 出面有套科幻片 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 11做主角，惡酷花分鐘都黐唔實。David 嘅行動處長探開槍女警樹母指合照警方，只是打氣，無需過分解讀。我覺得單身文好黐線。Fish 104 Fish， 我係源自 DBC 無限推歌年代。 哇，咁耐啊 ！D Ron Fortune 王者100開始聽無限推歌極正。Victor 是吹羅，要做 testing 再調校，明白曬。語文睇咗 J J Abrams 最新套 Overload 題材吸引，但太荷里活公式。語文應該是 Overload， 佛唱念我好喜歡你和周老闆合作。 可惜啊，絕響了已經，因為周老闆都應該不會做節目了，不會跟我做節目了，我想，因為我想他忙到一個地步呢，是 WhatsApp 都不覆的了應該，因為我都找過他的，他就沒覆到我了。所以是啦，那不緊要啦，有時啲嘢有好印象都好的。但是呢，我諗住做一集怒火探歌呢，都係播返同 Queen 有關嘅歌嘅，但呢幾日都有啲忙呀，即係唔係忙工作啦，忙大啲嘢呀，咁所以係喎，係呀，聽日開始 Cock and Flap， 我唔知道呢度有冇朋友會去 Cock and Flap 呢，我諗都問啦，因為 Cock and Flap 比較少老人嘅，裡面好少呀， 你都算最老 喎，我都算係數一數二呀，是啊，沃渊同埋啊，好一个咋嘛， 好 像 是啊， Gary 好像冇啊，即是那个女仔 Gary 啊， 好像 冇，因为他两个好喜欢音乐嘅，沃渊 地 姜 就撞过，另外嗰啲有都有啲突然间嗌你， 哦，是啊，冇错，本地姜就有啲我啲嗰啲个后生㗎喎，咁我唔知呢度有冇人咩知唔知道咩叫 Clock and Flap 呢， 咁九人 flap 咧就系一个音乐会啦，咁每年都举办一次嘅。咁由以前咧喺西九文化区，就而家搬咗去中环摩天轮嗰边。咁如果听日后日大后日有人嚟咧，就留个 message 俾我啦，撞唔撞到食只热狗咁样倾下偈，吹下水，睇下风景，睇下 band 咁几好啊，系咪？咁希望大家啊又冇反应，我谂真系冇。你问我，我系咪识嗰啲 band 嘅咧，或者识得听咧？其实我真系识好少 band， 我系听过嘅，因为呢个世界每日都有好多嘅 band 会产生噶嘛。即系全世界嘅创作音乐，除咗香港之外咧，全世界都仲有蓬勃嘅。但系咪有以前卖到钱啊？或者会有咁多，会有咁多，即系估值人口？或者媒體會講，即係會宣傳咧，而家同以前冇得比啦。當然，咁但係咁樣並唔會能夠窒礙到啊一啲歐美嘅樂手去創作音樂嘅。咁但係香港你話有冇咧？你嚟去都係得嗰啲 band， 即係嗰幾隊 band 係有機會可以令到大家聽得到啊！即係成就唔好講啦。咁咧 band 壇原來咧有個 Paco 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即係主樂樂壇有個 Paco， 大家都知啊，係咪？咁咧，人 band 壇都有 Paco 咧，就有朋友叫 Chris Ho。咁咧，佢咧就同好多隊唔同嘅本地 band 咧，即係尤其是以前玩咗十年以上嘅本地 band 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喺個市場度，喺個市場上係冇乜價值嘅 band 咧。即係嗱，我唔係完全唔係貶義啊，呢個客觀嘅現實。因為老老實實，我相信呢度有百幾人咧，係冇一個人買過本地香港嘅 band 嘅唱片咯，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市场嘅指标之一啦。咁佢咧就竟然咧，即系会帮呢啲咁嘅 indie band， 市场冇乜价值嘅 band， 就不停咁同佢出 show 啊，同佢出唱片啊，甚至拍 MV 啊咁样，即系呢个真系难能可贵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要识呢个人 Chris Ho， 就系有对 band 叫野仔嗰个领班啦，所谓或者大佬啦咁样，咁咧佢就系的确系indie 界嘅 Paco 嚟嘅，咁啊应该要致敬嘅，我觉得。咦 ，Gary 仲喺度喎？啊，头先有个问我咧，花生酱都黐唔实。花生醬未乾就梗係黐得實啦。其實花生醬啊，同啲泥咧個質地好似嘅，或者牛屎嘅質地咧。你翻鄉下咧，見到啲人揾啲泥餅搭喺埲牆度咧，個質地就真係好似咁樣嘅，一撩就散嘅。咁所以就係咁樣散咯，因為要黏實啲餅咧，係有啲即係所有 gluten 嘅先做到嘅，要幾乎係。 全414，探长最想听咩 band？ 玩信王科学员嗰个音乐节请咗闪灵， 哦系咩？ 不过我估实入唔到境。 系啦 ，Harry Kwan， 我睇 David Byrne。 哦 ，OK。 全414，行闪灵几时？全414 ，Boris Gino Neko， 我又翻来啦，哈哈。 我你喺边啊？因为你头先拍剧头系咪？喂，咁啊，即系其实咧，我睇嗰人 flap 咧。系啊，冇错 ，funky 嘢啊嘛 ，Eric Cabadu， 咁啊，仲有一个就系 Ronnie Size 啦。咁我有听佢嘅歌嘅，但系我而家听翻系觉得冇乜特别，因为好多人模仿佢啊，曾经咁都系嗰啲 drum and bass 啦。其实我当时我点解听 Ronnie Size 咧，因为打碟嘅啫。咁但系咧唔系打碟嘅 DJ， 咁原来咧英国嘅 DJ 咧就唔似香港 DJ 嘅。英国 DJ 咧连啲 loops 都系自己整嘅，音乐部分都系自己创作，跟住再 mix 一啲嘢，成为一种新嘅音乐。就唔係香港嘅所謂 DJ 咧，只要淨係打人哋啲歌啊，或者就係冇靈魂啦。總之，即係唔係話詆毀啊。雖然呢度好多朋友，有啲朋友都好熟嘅，咁但係，唉，即係我唔認同啦。總之，因為阿 Cello 揀咧，即係阿 Gary 個 friend 咧，佢都好中意聽 DJ 嘢嘅，咁連本地啲 DJ 都撈埋嘅，咁我真係頂唔順啦，真係 sorry 啊，因為 DJ 嗰啲嘢。我淨係覺得英國嘅 DJ 尤其是自己創作的 DJ 呢，我是先會給面子的，即其他播人的東西那些呢，我覺得垃圾來的全部都。那這個我的偏激當然是偏袒，那我不是想改變大家的看法，但是我不賴那些。那麼閃靈麗實入不到境啦，因為林創作是什麼黨啊，那個即是比較偏綠和有少少台獨意味的黨來的嘛。咁所以阿 Doris 梗係多人睇啦 ，Doris 个老公嚟噶嘛嗰个，咁所以我希望入到境啦，希望审查有关嘅单位咧就唔知佢系个背景啦，净以为佢乐队啦，咁啊大家有眼福啦，可以睇到闪灵啦，因为闪灵咧啊时代力量啊冇错，喂星四一四都系新见面嘅，你系点样嚟？点样入嚟嘅咧？你几时开始听九吹廿四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晚上王閃靈是12月23日，詳情可睇翻 On the Postal Dog Page 414時代力量。 嗯，啊講啊分享一下咧，其實我前晚咧就去飲嘅，去咗Cash 嗰個周年晚宴嘅。咁其實我去到嗰度飲，我每年咧，即係其實我年年咧都好猶豫去唔去咧，因為即係曾經有啲經驗咧，去到好多老嘢啊，即係嗰啲同版税有關嘅老嘢，但係同音樂有關嘅老嘢就冇乜嘅。咁所以咧，我其中有一年去到咧係三唔識七咧，悶到嘔血咧，揈杯又冇人傾偈咧。咁我同咗一個 band 友咧，就一齊去咗農場餐廳嗰度食飯嘅，即係唉嗰啲飯都唔啱我食㗎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就後生啲啦，就覺得成個宇宙圍住自己轉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嘅我咧就比較厚面皮咗嘅。咁我就算唔識人咧，都去睇下有冇啲人會識啦，同埋聽下嗰個會發生啲咩事啦，同埋食下慳花餐啦咁樣，即係好現實嘅。咁咧今年去到咧就都撞到一啲 DBC 嘅舊同事啦，撞到啊六四樂隊嘅慧兒啦。同埋某啲啊恩葵啦咁樣嗰啲都撞到嘅，咁老實講傾偈就唔係好多時間傾偈㗎啦，咁就同埋啊老尾啦我朋友啦，咁呢就見到好多唔同嘅嘢都幾有趣。 七仙魚啦。 七仙魚啦，年年都去㗎啦佢。七仙魚唔知你有冇人認識佢呢，咁今年佢好 lonely 㗎，因為佢套衫好浮誇呢，桃紅色嘅七彩蝦條姐姐咁樣呢，就令到呢好似冇乜人夠膽同佢傾偈。咁我都唔夠得買影相，去年影嗰張相。咁呢就我就順便做一個 research 啦，因為我想知道呢今時今日行內人士究竟做音樂係用啲咩 software 嘅呢，咁樣即係呢個話題呢係同我工作有關嘅。咁我直接呢個機會問咗好多我識嘅人啦。咁原來呢真係有個答案出咗嘅，嗰個先係現實嘅。咁呢個嘢唔關節目事嘅，唔講啦。咁同埋見到有啲難頂嘅原因就係台上面發生嗰啲人呢，金帆頒獎典禮呢年年都喺嗰度發生嘅。咁金帆頒獎典禮係 based on 啲咩嚟選一啲入圍呀、或者得獎嘅人嘅呢，就有啲行家呢就投票嘅。咁阿監製呢見到呢張信就同我抌咗嘅。咁我梗係完全冇怪佢啦，唯一怪佢呢佢就係嘥啲紙啦。即係點解唔用後面冇印嘢嗰啲嚟印返。喔即係佢又話兩版都有影印呢，咁就對我嚟講呢就冇價值㗎啦嗰張紙。咁我覺得行內人士自己選返自己，咁唔係選埋堆嘅話又選啲咩呢？唔通行內啲人真係得閒到呢聽曬任何嘅歌，覺得邊首好啲又能有客觀咁樣 tick 佢選嗰首歌咩咁樣。咁我認為呢啲咁嘅選舉完全冇意思嘅，咁所以呢就即係佢唔抌我都會抌嘅嗰答嘢，我覺得簡直係嘥紙嘅，即係可能今年我叫佢唔好寄嚟俾我，我係唔會參與呢啲選舉嘅。咁呢選埋嗰啲人呢上到台呢就是、A 多謝 B,B 多謝 C,C 多謝 A,A 多謝 C 咁樣。甚至乎呢今年呢梁榮忠做主持啦，其實年年都係佢嘅。今年一開場呢為咗請咗個官嚟做嘉賓呢，去年就請林鄭月娥嘅，今年就唔知請唔知咩官呢，例牌呢開場爆真係秒到爆啊。今年請咗馬逢國，咁呢馬逢國一出場呢我就聽到即係同時間同步得屌你老尾咩咁樣，咁其中一個人我啦，我好細聲嘅啫， 咁但係有個好大聲嘅，嗰、那個就係嗰個填詞人叫周咩啊？阿老尾嘅朋友咧，周咩啊？早期喺阿杜汶澤嗰個節目出現過嘅，係咪周麗茂？唔係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杜汶澤嗰個 show 啦？咁佢其中請咗個四眼仔嘅一個填詞人去客串好鬼粗口嘅，咁、那、嗰個人咧同我同一台嘅，咁我竟然咧，我以為眾人皆醉我獨醒啦，然後仲有一個人一齊阿屌老尾嘅，茂逢嗰一出場，咁令到我最冇癮，即係最嘔心咧，就係阿梁榮忠咧，一開始咧個指定對白咧，我諗唔係佢作嘅，咁咧佢就話：，哇，香港真係年年都有奇蹟啊！同我主持咁啊喺度對講啦，即係同埋一個 partner， 咁佢話：，咦，喺梁榮忠，你想意思係講咩啊？哦，隨住呢個珠三角。珠西大橋通車之外，我哋樂壇亦都多啲唔知咩咩咩咩，屌你講得埋呢啲咁嘅廢話，咁啊當然要屌老尾啦。咁我哋咧今日嘅嘉賓頒獎咧就係阿馬鳳國，唔知立法會議員啊定係已經啊局長啦，變咗咩局長啊？文娛界定唔知咩界啊？唔知啊，屌！其實冇做功課添，即係總之啊，撚人啦，咁啊即刻應聲咁屌老尾啦。咁跟住咧就係咁咯，即係我覺得嗰晚。跟住咧，嗰、那個填詞人咧，佢背後係 base on 即係 under 一間唱片公司定唔知咩公司噶嘛？哇！咁就有啲皇帝識路嘅人咧，唔係識唔識路啊，即係唔係識條路嘅路啊，係識怒啊！即係即刻有啲同事咧走嚟，哇！你唔好咁大聲咁、啊、樣，屌你太監咁形狀嘅一啲同事走埋去，就喺度 stop 佢，叫唔好咁大聲咁講呢啲嘢啦。咁我就見到咧，即係。而家嘅 cash 咧嘅晚宴咧，最多嘅人就唔系创作人咯，最多就系做 admin 嘅人啦，做唱片公司嘅人啦，同埋一啲唔等使嘅人啦。所谓唔等使咧，又唔系作曲又唔系填词嘅人咧，就占咗成个场嘅超过一半咯。咁所以呢啲咁嘅 party 好戇鳩啊！但系咧，作为一个中意体验嘅我咧，乜都中意体验一餐嘅我咧，我梗系要偷听下佢哋讲乜啦。如果唔系，边有话题开咪啫？系咪先？咁所以好可悲㗎，即係唯一位。不過有樣嘢一定要讚㗎呢，就今年啲嘢食嘅質素真係非常之高。咁幾耐冇食過咁好食嘅牛扒啦，真係。咁講到牛扒呢，就另外一個體驗，就係、是、真係都幾得戇鳩。就係、是、當我食第一啖嘅扒，嘩，生熟程度一流，四五成，個牛扒咁厚又好味啦，個汁又冇乜甜味，但係好香肉味啦，咁有啲蘑菇味啦，同埋個肉質係冇渣啦。咁當我一路食一路享受嘅時候，突然間聽到一把女聲，佢話：個牛扒得唔得呢吓咁樣。跟住我即刻，我唔理邊個問我，即刻認識，嘩，好正呀、啊。我一望之後，我見到一個唔知唱片公司嘅同事定咩，係即刻秒我。佢個表情就係點解唔撚係問你，你答咩爹啫。咁原來喺嗰啲人嘅眼中呢，所有 artist 呢同埋公司有權力嘅人呢，佢所有嘅精力呢就係對住呢啲人嘅啫，即係其他人呢同埋坐一台呢正常人啦，我認為正常嘅人呢都會打下招呼，點個頭，或者禮貌上介紹我自己咁樣。咁我原本編咗去我個台號係97定96，好厚嗰啲呢，即係越年長越編得厚㗎嘛。咁我差唔多編到100嘅。咁嗰台呢，我原本係坐嗰台嘅。咁呢嗰度啲人係完全係我頭先所講嘅正常人嚟嘅。你一坐埋去呢，大家都微笑同埋點頭嘅，呢個係基本禮節嚟嘅。但後來呢，我個朋友啊老尾話：喂，我台有位喎，不如過嚟傾偈呀咁樣。即係我同佢講咗，我話唔識人係好尷尬嘅咁樣。咁佢呢就嗰台有個人走咗就招呼我去。咁就係有啲咁嘅遭遇啦。你諗下，即係嗰啲人你都要出嚟打工㗎，你唔打呢份公司，即係你做咗第一間公司，你都要需要社交㗎。喂，點解咁冇禮貌都得嘅？點解？即係呢啲就係我見識到嗰啲公司呢嘅體驗啦。咁見到啲有權力或者有名氣或者明星呢，就即刻死曬狗咁樣呢，好得意好笑啊，咩都好笑啊咁樣。屌，我真係好撚歧視啲鄙視呢啲人㗎，真係。即係呢啲人，我心目中我覺得呢啲人係冇性嘅，即係只係得個奴性㗎啫，即係見到邊啲老闆邊啲有權力，就喺度假笑啦，乾笑啦。咁見到啲佢唔識嘅人呢，就招呼都唔撚打，一啲反應一啲 response 都冇嘅。即係呢啲就係 整定佢做藝員保姆，就係呢類嘅人，我覺得。 Keith Ho， 我去睇23/12 on the Post Office Recruitment、 啊 okay、 Fellow for Tony Wong 梁柏堅、尹亮鹏， 冇错， 日日会喺 IFC 附近，414听好耐唔得闲打字，同多数唔系听 live，、 哦、 我哋唔系睇过 D band 开头都唔知有你、 哦、 Sharon 吴、 哦，喂咁样啊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算414之后睇猛鬼 studio 嘅 Gary 同唱飞开始听你， 哦明白，几另类喎、 啊。系咪啲咩九龙社团联会或者青关会或者民建联请你去眼药店啊？你都会去开眼界？ 喂，梗系会啦，你有冇咁嘅机会先？我想扎扎弟弟咧，揾阿容海恩帮手。喂，你有冇啲咩帮手啊？免费帮我影下相咁样，我就踩入去咧见识一下。因为将个经验讲俾大家听，即系呢个都几过瘾噶。咁希望佢唔会听我节目咧，应该都唔会噶啦。但系佢呢排成日都 like 咗 IG 啲嘢，唔知点解，即系发现咗有 IG 咯。 咁 咪 想人佢 like， 即系你佢 like 你，然之后你又 like 翻佢， 系 想有好多人 follow。 系咯，咁啊，近来容海恩 follow 咗我啦，仲有阿刘小丽都 follow 咗我啦。咁唔知点解咧？因为我嗰啲啊，全部都系港珠级嘅 post 嚟噶嘛，咁唔知点解啦。可能港珠先是最好的统战 的对象，不停地叫人哋 follow 佢。咁但系我呢啲包下颈，我真系才不会 follow 佢啦。呢咁嘅政客系咪先？咁啊，仲有原来星414就系咁样嘅。咁你系咪有支 AKG 414先？我而家 AKG 414嘅 Mark Two 卖到成20,000喎。我以前都有知都買咯，好唔知1,500買咗俾人，真係後悔。因為嗰陣時真係勁等錢使。喂，咁同埋阿星414，你又訂住啲 band 嘅？哇！我都係第一次聽，即係第一次聽到咧9/24嘅朋友咧，係因為聽 band 而走入嚟嘅。原因就係咧，有好多人覺得我精神強烈分裂，精神強烈咁分裂啊，強力咁分裂啦。原因就係、是、有好多人秒我嘅，因為咧你以前 stage tube 咧，你係招呼啲音樂人噶嘛，你個 platform 係啲 music lovers 噶嘛。但係點解而家無端端咧，你啲聽眾或者你啲網友咧，全部都唔聽音樂嘅咧？咁所以有啲人係覺得幾秒嘅呢樣嘢。咁同埋咧。subscribe 咗，有啲 unsubscribe 啦，有啲咧就僵尸啦。因为我点解知咧？有时我喺stage tube 嗰、那个Facebook page 嗰度咧，我讲音乐嘢咧已经冇反应噶啦。咁所以都系几悲哀嘅，我觉得即系我嘅预算盘系唔能够实现到嘅。因为预算盘咧就系、是、借我所有嘅节目或者唔系节目啦，又俾人抽后腿啦。即系我所有嘅9/24啊，嗰啲即系藉住呢个机会咧，系希望渗入一啲音乐嘅元素啦、民主自由嘅元素啦。但系似乎香港嘅观众或者听众咧，都太过自己想听乜而走入嚟听咯。咁所以咧，我就只会越嚟越少听众，就即系呢个我都有心理准备噶啦。咁難得多咗啊！星414呢啲咧，就真係就算我講音樂，你都會有反應嘅，我真係開心好多啊，大佬！嗱、啊，即係我唔係話冇反應嗰啲，我唔開心，即係只不過我唔能夠 fulfill 到佢，呢個係我嘅不才咁樣，係咪好謙虛？咁樣聽大家會中意啲，我諗。 Keith Ho， 我去睇23/12 on the post office region。哦，你12/23，哦 ，OK， 读到边度啊？哦，仲有睇猛鬼添， 尹信旺响屋企安胎太得， 哦，可能系啊， 抢歪虫，唔系全部唔听音乐喎，老探 Emily 时代力量。市2/4，我都系因为 D band 先识探长。 哦，喂，多谢你啊！嗱，一讲咧又可以引到一啲引蛇出洞啊！平时 CD-ROM 嗰啲咧，咁有冇啲人系睇开 Stage Tube 以前 嗰啲 band 嘅 video 喺度咧，除咗 C24同埋啊星414之外，嗱我头先咁讲咧，我回应翻啊春威冲咧，春威即系春威冲，即系钟俊伟系嘛？我估系啦。咁当然唔系全部都唔听音乐啦，咁我知道系少数啊嘛，因为我早排揾啲音乐人上嚟咧，譬如揾阿木子咁样，我都估唔会多咗人嘅。但系估唔到少咗好多现场嘅朋友咯，嘅网友咯，系少到好加加，少一半啊，差唔多。咁我系咪真系音乐嘢咁难听咧，咁难顶咧？咪就系令到我玩，即系估计咧，好多朋友都系入嚟想听自己想听嘅嘢，就并唔系想 explore 人哋想讲嘅嘢咁样。咁呢个唔系义务嚟嘅，即系大家都系冇义务走嚟听我讲啲你唔识嘅嘢嘅，即系纯粹系一个统计同埋一个。現象咯，即係我係中意分析下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見到有人係因為 Stage Two 聽開 band 而走入嚟聽我狗吹嘅咧，即係我更加欣賞啊。 Fortunia Wong 支持講多啲音樂，算414。有時唔係冇反應，有時真係唔識，好似你講相機咁，我想答啲都唔得，真係唔知你有咩。Gary Kwan， 我有啊。 哦 ，OK， 喂 ，Gary Kwan， 多謝你啊。咁其實我係點樣識阿 Gary 嘅咧？我都唔記得咗。你記唔記得阿金仔？ 唔記得喎。 喂 ，Gary 有幾？我點樣識你嘅？即系 Stay Tube Radio 嗰阵， 嗰类时间。 我问下佢，我就真系唔系好记得。因为好似好亲切咁样啊，识唔识都。 我记得好似系咁 长。Angel Louis， 我会经常睇翻重温的 band 节目，哈哈。 咁我都有强力咁样推介俾我其他朋友听翻嗰啲 band 嘅。咁通常个 response 都系唔系几好嘅，例如有个好熟嘅朋友，我屌你介绍我听嗰啲好捻难听，屌点你点叫人听啊仲？咁佢所谓难听咧，咁我都承认咧，有啲系真系的确难听嘅。咁但系 Stage Two 唔系单纯咧，系要嚟招呼一啲净系中意听惯广东歌嘅人听噶嘛。咁如果你嘅品味净系听翻。聽開廣東歌，而你又想聽下廣東歌以外究竟有啲咩聽呢？首歌係講啲咩 message 呢？嗰種編曲係同你聽開嗰啲有咩唔同呢？係咪冇 melody 之外之後就唔係歌呢？咁樣嘅話，你會個世界會大好多。即係假如你淨係覺得歌呢應該melody， 應該嗰個人唱完會震音，啲歌一定係聲線甜美先至好听嘅，咁我都承认。咁我头先所讲嘅几样嘢咧，我认为唔系最重要咯。最重要就系你想唱嗰个音，你唔好走晒音；你弹嗰个音要 tune 翻啱支吉他；你啲拍子唔好甩 beat。咁嗱，我咧认为好嘅音乐咧，基本有呢几个元素啦。咁基于 Stage Two 本身能够报名嘅朋友咧，就只系有头先嗰几样嘢，虽然唔可以强求，但希望我哋尽力做啦。咁同埋有一啲原创歌，唔好翻炒，唔好 cover version， 个门槛就系咁低嘅啫。咁如果个门槛咁低嘅时候，我净系支持嗰啲原创音乐，而我唔 scan 佢嗰啲风格系点，我唔 scan 佢嗰啲歌词填成点嘅，咁就会令到我头先嗰啲朋友咧，即系觉得佢唔系听开嗰啲识震音啦，好 melodic 啦，声音甜美啦。有板有眼，段段分明，起程转合，同埋三连音、三连音、三连音激情，再加个 bridge， 个 bridge 仲要系转 key 假音，一听唔到呢啲嘅时候咧，甚至乎嗰啲歌你接受唔到个 melody， 或者接受唔到咁少 melody 嘅时候，或者一个人把声唔系你中意嗰类，或者好难听嘅，甚至乎个声线，咁佢就有似嘅反应，咁亦都系意料之内嘅。咁但系问题 ，Stage Two 本身生产出嚟，即系佢即系要搞 Stage Two 嗰个目的，我并唔系要嚟满足以上头先嗰啲咁大路咁一般咁人人都想听嘅嘢啊嘛，我就系正正想喺呢一扎人人都想听嘅嘢以外，会唔会有一啲香港人创作咧， 而創作的內容是否有自己想表達的一些心跡或者他的生活呢？甚至乎在一些不同的 style 的音樂裡面，是否也可以刷新了廣東歌這麼窄類型 的可能性呢？那我不敢說我成功做到這件事，但是任何事如果你想都不想做都不做，就好像一般的出錢出唱片的人就一定要 K 得的，所謂這是周博賢教的 term 來的，即是所謂 K 得的歌就是卡拉 OK 的人有興趣唱的歌，先至會有人買，先會有人去 plug 的。咁我就正正唔係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咁我都係做實驗咋嘛，即係我認為我呢條路係對香港將來或者對香港人本身嘅本土嘅定義，或者係香港人嗰、那個本身嗰個認受性呀，你係有個本地嘅一個心，你先可以作到一啲關於你自己嘅音樂㗎嘛。咁但係原來大眾都唔係咁諗嘅，咁我當然我 day one 我唔係諗住大眾咁諗啦，即係可能我理想太高身份太低嘅關係，就 even 我能夠做得到我堅持到我嗰 part， 但係去到現實嘅時候係多數人都唔認同嘅話，咁呢個時代已經過去咗啦嘛，咁所以我咪要由嗰度抽身出嚟做返一啲比較成本低啲嘅製作，而又令到我死剩把口都可以改變少少社會風氣，少少就得㗎喇。又或者即係講自私啲，即係有個機會俾我講出我心諗到嗰啲我認為個世界應該係點嘅，應該個社會應該係點嘅，即係一個另外一個 option 俾大家聽下唔同嘅聲音，有呢個意見，有呢個諗法，即係有共鳴嘅人就自然喺曬度㗎喇，即係唔啱嘅人咪走囉，咪唔聽囉，甚至乎有啲寫嚟屌鳩你囉，或者 haters 囉，即係呢個係而家個現狀係咁樣解釋得到囉。咁所以即係呢度仲有啲係聽開 stage two 音樂，即係夾 band 嗰啲而喺度又走入嚟嘅話呢，咁我覺得即係好難得呀，即係必須要借呢個機會呢就同大家喺度即係致敬下囉，同你哋。 Angel Louis， 我会经常睇翻重温的 band 节目，哈哈。Will thank you， 多谢 Stage Two Perry Kwan， 我都唔记得，应该系 Stage Two 有节目嗰阵啩。 Will sing Lou 嗰阵时上嚟录嘢，好惊玩得差，影衰 Stage Two。 哦 ，Wilson 咧就弹 bass 嗰、那个，喂，仲呢排夹咩 band 咧？有冇同阿肥仔夹咧？仲应该冇啊，因为肥仔成日都 post 佢自己啲 jazz 嗰啲嘢嘅。喂，咁好啦，即係难得阿 Wilson 又会走入嚟听九吹24。喂，咁我想访问阿 Wilson 呢，即係其实即係可能你对时事同埋对音乐你都会有兴趣嘅。咁但係而家我九吹24呢同时事又唔係话直接好有关系，甚至乎之前有人话我帮手维稳嘅。即係你有咩意见呢？即係觉得而家九吹24即係点解仲会嘥时间走入嚟呢？我想做下访问嘅。咁係咪即係好似朋友咁熟咗你唔聽唔得啊，即係到時都有 subscribe 咗響啊，你又入嚟啊咁樣，即係其實反而最想係咁樣添。我而家點半啦，差唔多啦。咁同埋亦都唔會 generate 另外一個新嘅話題啦，因為雖然我聽日冇啊，聽日我要約咗人去錄影一啲嘢，就係頭先我同 Gary 講嗰位嘉賓，咁我都唔可以太夜㗎啦。咁我同埋而家睇下剩返幾多人先，而家仲有128人，咁就走就唔係走好多，但係唔知點解頭先一講完 Queen 呢跌到落116喎，唔知點解好奇怪呀、啊、呢、這個 path。 喂，咁係囉，咁如果大家冇咩特別嘅嘢呢，咁我 dead air 半分鐘就睇下大家仲有啲乜嘢想講呢，咁我就回應埋都閃得，如果冇嘅話就差唔多啦。咁基於呢度要 delay 半個鐘呢，唔係成半分鐘呢，咁所以我等大家半分钟啦，有冇啲嘢讲漏咗啊？各样啊，咁我睇下有咩人留言俾我啦，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follow 我個 IG 呢？ IG 我觉得有个玩法都我挺开心的，因为呢 IG 的 tag 呢个 text 和那个、Facebook 的 tag 是很不同的。IG 的 tag 呢就真的有人 based on 你的 tag 的内容呢 就去浏览你的那些相的。咁但係Facebook 係冇乜反應㗎喎。咁點解咁講呢，譬如我有張相係介紹我食緊啲乜嘅。咁我喺個 tag 度打 keto diet 咁樣。咁有全世界好多唔同嘅 keto diet 嘅友呢就會嚟 follow， 唔係就嚟 like 你張相呀，有啲會 follow 添嘅。咁因為你知道我嘅興趣咁鬼多，又鍾意影相，又鍾意講下音樂，又鍾意搞下相機，又鍾意 keto， 又鍾意即係講社會嘢。咁我每次 post 啲相擺啲唔同嘅 tag 呢都有啲唔同嘅人有反應俾你，即係呢個都係刷存在感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我覺得IG 嗰個 limit 就細啲囉，即係咩人都會唔理你個 background 係咩，都會走嚟同你傾下偈咁樣，有啲人即係都有試過一兩次。咁但係 Facebook 呢就似乎呢多數呢都係以前做其他網台嗰啲嘅遺產，即係你一唔講嗰啲嘢呢，或者唔講是非呀，或者唔爆嘢呀，佢就唔入嚟啊，或甚至乎做僵尸啊，甚至乎就问你啊，你冇讲政治啦，咁样即係仲有呢啲咁嘅问题呢。咁当然人哋唔喺我肚里面条虫啦，咁我真係所有都欣然接受而再加以解释嘅。咁因为人始终唔係我做一日主持，我日日都要做主持，日日都要做节目，咁样狗吹基本上都唔係一个正常嘅节目嘅。咁所以我亦都會同你分享一下，咁有時有啲人你唔講嗰啲佢又唔聽，就係、咁簡單，即係我已經覺得好 fair 呢樣嘢。咁如果大家想 follow 我 IG 呢，就請上嚟呢度呢個 detective 呢喺 IG 嗰度搵到我㗎啦。咁如果 Facebook 呢就嚟呢度呢個 facebook.com 裡面嘅 detective team 呢就可以入到嚟㗎啦。咁再唔係如果想聽呢個節目嘅 live 呢，就快啲 subscribe 呢、這個9724呢、这個 Stage Tube 呢、这個page， 咁就入到嚟㗎啦。啊唔係 page 啊，呢個 channel 啊。咁同埋今日呢就要喺度特別鳴謝呢，有三位朋友呢俾咗維穩費嘅，就有康康嘅$38啊，唔好講錢啦，啊嗰啲歡樂滿東華咩 Ultraman 啦，同埋 T-Mono 嘅，即係多謝你令到我有呢個更加充實嘅存在感嘅。OK， 咁啊，既然大家都差唔多啦，咦，今日有五个留言嘅，点解？有五个 comment 喎、哦，呢、这个剧透呢个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我读埋呢啲 comment 先。阿 Jones Channel 入点入场啊？哦，但冇识即系帮手啊 ，Thank you。咦，但系 Jones Channel 佢冇留言嘅，点解？你有冇入到嚟噶？究竟？有位叫杨子修咧，就话睇咗好正，希望唔好剧透太多，会打好大折扣噶。虽然低成本，但结果就系喜出望外，系啊，好客观嘅评论啊。咁啊，阿 Sharon 问透咩先啊？我唔知道你点解咁样问、啊，有冇有乜所谓自由发挥？碰咁啊嗱，其实咧我真系别出心裁嘅。我嗰幅吹雞文呢，我只係寫咗碰字啦，同埋有嗰個成面血嗰個女人啦，我完全係冇講邊套戲嘅。咁我原因點解要咁樣做呢？根本上你唔知我邊套戲，你根本即係證明你冇睇過，咁你就自然唔會入嚟啦。咁你知道套咩戲呢？我整個血淋淋嘅阿嬸同埋一個碰字呢，你又知道我講邊套戲嘅。咁所以呢，阿 Sharon 呢就問透啲咩先，咁我覺得你明就明，唔明就唔好問啦。即係唔係，即係我可能表達得唔好。即係你明呢張圖呢，你就知道透邊套，你唔明呢就證明你未睇，就唔好入嚟聽咁解啫。係囉，就係、咁樣啦。喂，咁啊讀埋最後嘅留言都閃啦，因為我又要預備聽下啲嘢啦。 Wilson Liu 嗰陣時上嚟錄嘢好驚，玩得聽影出 Stage Tool。Wilson Liu 個人魅力嚟咯，哈哈，耐唔耐都好想聽下你講嘢。 喂 ，Thank you 啊。 莫酷，係你無講藍小姐走咗，搶歪蟲，想知安靜開始拍自己紀片未 ？Angel Liu 就是中意睇探長的9/24 Fortune 王，期待 Queen 特輯。 哦，好啊。 Thank you 啊，喂，咁啦，就蓝小姐走咗，咁好可惜咯，真系。咁但系我就第一件事谂起咧，就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突然间谂起啲鬼故咧，即系走嗰阵时着红色衫，咁我觉得有啲人会好惊咯。咁但系最可惜咧，就系、是、即系有份侵犯佢其中一个咧，俾佢走得仲早，咁变咗底下咧。有好多勢力㗎啦，已經報唔到仇㗎啦，咁最可惜就係咁嘅啫。咁當然我上次出呢條題呢，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呢，就有人講呢，就話懶客觀啦，又係話嗰啲哎呀冇證據，即係陶傑嗰啲啦，就 me too 咁樣嗰啲，即係同你講嘥氣嘅真係。即係講埋阿媽係女人嘅咩意思呢，浪費青春。咁當然咁佢講嘅嘢係道理嚟嘅。咁但係咁但我想表達嘅唔係呢啲道理㗎嘛，咁唔緊要啦。喂，咁安靜呢佢已經出咗節目㗎啦，咁但係咪練心術呢，就唔係練心術嘅，就係另外一個 project 嚟嘅，咁亦都係好聽得過嘅。咁大家呢就喺網絡度搵練心堂呢個 channel 呢，就會睇到安靜嘅節目㗎啦。咁我有時現場喺度睇佢拍呢，我都即係長好多知識嘅，實在咁希望大家睇下佢嘅新節目啦。差唔多啦。 Gino Neko， 早唞啦。 喂，好啦，神夜貓。 林中雷，各位晚安。Salim 話 ：Good morning， 探長。超意你1992年的食利章。 食利啊，勁啦！嗰度叫做山版九二啊，大家就揾下啦。咁鍾威昌，好唔使唔該。 鍾威松。好，唔該老氹。 OK， 好，再見，下個禮拜見。咁錄得到就錄㗎啦，嗰啲怒火探歌。同埋開箱文呢都搞嚟搞都搞唔到，因為好想拍得好好㗎，但係壓力好大。咁所以我唔想求其整囉。好啦，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